警部署坦克和兵力，可能发动地面攻势。连日的冲突在加沙超过100人死亡，以色列亦都有7人丧生。埃及派出官员划船先在加沙和哈马斯领袖会面，然后再到特拉维夫和以色列官员会谈。哈马斯星期四向以色列南部拉蒙机场方向发射重型火箭炮，敦促所有国际航空公司立即停止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今朝本港西部多处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在早上10点，位于菲律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大约9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南部并且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和酷热，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21点，升102点，总成交金额365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35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35点，升1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202.8系跌10.2，腾讯控股580元无升跌，美团247元跌4.6。盈富基金28元升2仙，友邦保险101.5升5.35，京东集团264元跌12.6，中芯国际24.05系升2.5，创科实业135.6系升1.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8，英镑10.911，瑞士法郎8.576，澳元6.004，加元6.384，新西兰元5.576，欧元9.387。每百日元对港元7.0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001。日经平均指数报27,840点，升392点。港金现价报16,92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23.69美元，卖出182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七行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慢车，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在九龙佛光街天桥去返海日豪苑方向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码头围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一段慢车；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呢就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尖山隧道出口沙田、红磡绕道都会海入尖沙咀、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屯门公路由金头屯门和大埔道以登华庭沙田。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紧路口时应该格外小心，转弯前要收慢打灯，小心盲点，仲要留意有没有行人过紧马路。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位打工仔，你了唔了解职场各种奇难杂症呢？ 做只出威的马仔。 因为我以前嘅工作，我系做教，我卖教科书，我去亲约亲嘅都系校长，同埋一系科主任。你夠膽遲到？ 唔夠膽， 係 我哋做業務嘅，即係 sales and marketing 嘅人咧，首先好重要，就話記住，千祈唔好遲到，你冇理由要啲客等你。 逢星期二晚上十點到十二點，同你繼續傾馬俊偉，教你做隻出色的馬仔。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我哋嘅生活就可以快啲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风骚的童话之灰姑娘， 灰姑娘你好啊，我是老鼠司机啊。 你好啊，我是南瓜车，今天我载你。 是啊，送你去皇宫舞会啊。 我知规矩啦，十二点钟要走啊嘛，如果不是打回原形。 哎呀，时间改了啊，而家转咗系十点，仲要系朝早嘅十点钟啊。 吓，即系话朝早十点我唔走，我会变灰姑娘？ 唔系啊，十点之后你唔走，你会变咗《风骚花会人》里面嘅桂花田。 吓，我唔要啊，佢嫁咗咯，咁我咪冇得揾王子。 唉，我仲惨啊，我会变咗做程俊鹏啊，我冇得做司机啦，佢淨係识得 call 的士司机啊。 咁我最好啦，我会变成曾志豪，可以系南瓜变男神啊。 啊啊， 使唔使变咗做乌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俊鹏，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桂花田，早晨啊，程俊鹏， 早晨啊，程俊鹏，早晨啊，曾志豪， 早晨，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咁多位二台风骚快活人听众我， 系啦，咁快嚟到星期五啦，哇，我觉得咧，好顺利咧，系咪暂时我把声咧都仲系好清澈明亮啊？ 咩意思啊？你准备呕病啊？ 我咪七成半至八成到啦。 七成半啊！哎呀，我会喺一间礼拜唔系礼拜五系十二点开演唱会嘅时候咧，我就会再提升翻多啲水准噶啦。 哦，咁好啊，你而家悭住啲声先啦，好唔好？而家系做 pre show 系咪？两个钟头。 因为咧，我琴日我做咗个创举咧，即系我唔知你 创举， 你试过咧一日咧？ 佢全日讲嘢啊！佢 系啊，你试过全日讲几耐嘢啊？真係 keep 住個嘴唔停咁樣咧， 我冇數過，但應該唔會好多咯。 我琴日咧破咗自己一個小創舉，我由朝頭早十點鐘開麥， 講到夜晚十二點啊， 去到夜晚，如果你咁樣計嘅話咧，中間我有揸咗一個鐘頭車當 break 咗啦。 哦， 咁但如果最尾計埋埋單咧，我去到最尾咧係講到十一點半夜晚。 哇 哇，一個對啊， 咁多嘢講啊， 係啊，真係好誇張啊！我開完麥啦。跟住我同人食饭啦，咁嗰个已经当系自己，你自己攞你煎啦，你食饭唔关事啦。 因为食饭嘅时候都要不停， 你都会讲嘢噶嘛。 你记唔记得嗰个话咧？有时间都唔知道嘢都 嗰个朋友， 系啊。咁跟住咧就系翻嚟录音啦。咁录完音之后咧，仲有出边嘅访问，我又做多个访问啦，夜妈妈咁样啦，翻到咧再做自己一啲网上嘅嘢啦，咁样。哇！咁跟住咧，我发现我真系由朝十咁样断断续续一路停到夜晚十一点半。 咁你高唔高兴啊？做嘅时候或者做完之后， 哦，攰到咧好谢啊！所以我琴日阿桂花田，佢已经咧 feel 到我把声咧有啲走走地神咧，佢话、 啊、 喂你放 lunch 嘅时候，佢已经同我讲你睇住咁样，哇！跟住我琴日咧系咁饮嗰啲补药咯。但系冇事啊，拍兩粒枇杷糖啊！ 不過都唔係 飲水啊。 其實咧，你把聲音咧，邊個都好啦。當個聲音咧開始出現咧疲勞啦，變沙啞啦，咁其實都係個身體嘅自然反應。佢話俾你聽，你攰啦，你係需要休息啦。 嚇、啊，根本就係佢係 咯， 佢從來都 唔係你話俾食啲補藥啊，或者係食啲咩嘅補品啊，潤下個喉嚨咧，可以俾佢捱多五個鐘啦。 係啊係啦， 咁 係咁樣嘅。 係咩？但係以前啲人去卡拉 拉 OK 咧，佢哋唔系有啲咪霸噶嘛？系咪你啊？ 我唔会做呢咁嘅嘢。 好，你好似你今年有难色喎。 我退出咗好耐。 你边系啊？你系自己一个人自己后唱， 系 你会有其他朋友。 因为我觉得以前嘅卡拉 OK， 你会发现有啲人咧，佢系可以咧，即系咪唔系歌接歌咧，咪搏咪咁样，从来都唔停嘅。 只只都系佢， 唔系因为佢陶醉啊嘛。 佢都要攰噶。 同埋人哋要用翻啲叫做适当嘅声音、适当嘅力度啊嘛。 系啊。 你唔系噶嘛？你一开始咗咧，好似收唔到油嗰啲咁噶嘛？ 我会。有温柔的一面的啦、 啊。好啊，好啊，一阵间啦，呢两个钟头用温柔先啊。 系啊，都会悭住用嘅。咁啊，我哋可以咧 update 下咧，我哋周边唔同地区咧嗰啲疫情咧，即系因为有一个 IQ 题都几好笑嘅、 嗯。 台湾 IQ 题啊？ 唔系所谓嘅 IQ 题就系台湾啦。咁佢哋咧突然间疫情升温。 系。 咁當然咧，對我哋嚟講咧，佢嗰個升温嘅數字咧，你都係會覺得，哇！你會唔會咁激動啊？係 啊，你會唔會咁快？你會唔會敏感得滯啊？ 係啊，因為咧，當你見到台灣啲媒體咧寫住話，本島大爆發啊，寶島失守啊，咁你會見到哇，即係應該好大件事啦、 啊、 咁樣。 係咪即係全台灣咧已經散播咗啊？嗰啲疫情 好似又出現咗我哋最開頭見過喺超級市場嗰啲嘅搶嘢場面啊！ 咁但係原來咧，佢係講緊咧單日咧就新增咧16宗，佢哋。台灣的本地個案，咁當然啦，我哋都明嘅，即係當你係長期都係零封嘅時候咧、 啊， 突然間 係啦 雙位數， 呢句咩零的突破咧，你係零聲興奮嘅嘛？嗱，但係嗰條 IQ 題都唔係問呢、這個，我哋可以啱翻嚟先講啊，擠低條 IQ 題咧就係話，當佢哋咧又係出現咧所謂嗰啲社區去超市搶食物嘅時候咧， 嗯， 請問你覺得喺隔離海峽嘅呢個寶島，佢哋啲市民？在超市抢嘢食的时候，他们有哪一样东西是不抢的呢？是抢剩一样没有人买的呢？ 大陆的 抢剩一样不关大陆的事，是物品嘛。 是物品来的、哦。他说当大家去超市你又抢我又抢的时候，但他们竟然说喂这样是大牌有得剩的、哦。 是吗？ 究竟是什么来的呢？ 有几多个字啊？ 三个字啊？ 吃得的。 吃得的。 哦，吃得的。 是啊。 几多 个 字啊？ 哦，因为佢哋台湾用呢啲啊，如果我哋叫做我哋用两个字啦， 哦，好啊、 我哋啊，如果我哋唔系我哋全名，你都知道我对厨房都好熟噶啦，系咪先？我谂我哋系会用四个字嘅， 你一阵会激死啊！ 系啊，唔系好似我哋系咁教，我哋系咁叫噶。 你而家都未知答我哋咩？ 系啊，你可以估下，你去超市抢嘢食，抢剩嗰啲嘢，急冻嘅得，急冻嘅， 急冻嘅， 一阵可以估下。若有杂音。雷声太大，像已是跳出了天际，谁可以即天裂地摇心底的欢笑？太过响亮，是你。 代我讲几句发下声啊，有 Beyond 嘅声音啊，吓你一条管鼓到啫，管鼓到啫。喺台湾嘅超市，当大家咧咩都 蛋糕， 当大家咩都抢嘅时候，都话唔 系甜品啊， 唔系，要烹 ，OK， 哎呀，我要俾多啲 tips 要烹调嘅，即系你唔系就咁买咧就即刻食嘅。 喂啊，好多被雪藏嘅都系要的，譬如鸡翼啊，嗰啲叫鸡扒啊、牛扒啊、猪扒啊，全部都系呢啲嚟 嘅。系啊，嗱，佢咧咁讲嘅，佢话点解咧？佢哋有人会抢超市咧？因为首先咧就据讲咧，佢哋话啊，如果咧特别系新北市啊，佢讲紧话社区如果失控爆发咧，成个城市就会封城噶啦。咁于是乎咧，大家就惊咧到时冇嘢食啦，就又去超市度抢啦。咁咧佢哋报道咧就话啦，即时面抢晒，罐头抢晒，其他咩食品咧都俾人买晒。净系得翻嗰度一包一包一包嘅，摆喺冷冻柜里边嘅，颜色好鲜艳嘅。 杂菜， 杂菜咩？ 粟米嗰啲三色 杂菜啦， 系啦，蔬菜杂豆， 系啦系啦。 所以我头 先你会知道系嗰啲 杂菜咯。所以我头先谂紧系咪呢四个字？我哋通常叫佢做唔知咩蔬菜豆定蔬菜杂豆噶嘛？ 杂 豆 咯， 咁就台湾就叫三色豆啦。 三色豆 系三色豆啦。佢话咧原来咧就抢剩三色豆，无人问津。 系啊， 系啦，咩都要，但系呢包 食咧嗰啲我。 其 实 我又冇食嘅， 我有食。 原来咧， 系 啊，原来佢话咧，我睇翻先知咧，即系有台湾生活过嘅朋友咧，你可以证实一下。佢话原来台湾人咧有好多咧系好惊食三色豆， 系 咪有雪藏味啊？ 唔系，佢话咧嗱，有啲咁讲嘅，佢话咧其实本来味道唔差嘅，咁但系咧由于冷冻过啦，再煮咧无论如何咧就难食啲。咁咧甚至乎咧，点解话佢哋都唔中意呢个三色豆咧？佢哋话原来早排咧。佢哋曾經做過一個咧，你可以將佢理解為係台灣版竹篙灣便當大測試。 唔好咁样愣住， 系咪真系煮完之后咧摆喺度摊几耐？ 好热啊，衫都要除啊！呢个真系 好兴啊！ 系啊， 点解嘅？佢冇咁差嘅咩？嗰三色豆其实佢已经系雪藏，咁跟住 佢系真系嗱老老实实，佢呢一个系咪好可口、好好食咧？就真系 又唔系嘅。 我相信咧就唔够新鲜嗰啲好食噶啦。咁但系咧，佢作为一个急冻咧食材咧，你临时临急咧买唔到啲咩嘅蔬菜咧，咁都可以勉强系帮到你喺蔬菜类咧有一啲。嘅食量嘅， 因为咧佢哋嗰阵时好笑嘅，原来咧台湾早一排咧，佢哋推出咗一个咧，点解我话好似系竹篙湾版即系难食便当嘅大测试咧？佢就话啦，统计咧台湾人咧好中意食嘅十二样咧，佢哋嗰啲叫做喺饭盒里边嘅配菜。 哦， 咁咧佢哋就供应咧就话有十二样咧就好难食嘅，即系可能系因为佢整得唔好吃定唔知点啦。 或者啲人唔中意食 咧。系啦，然后就话咧有咩方法可以拯救呢一啲嘅便当？咁咧，于是乎咧就有人话啦。唔使驚嗱，正所謂一物治一物啊嘛。如果咧我有啲好重口味嘅嗰啲調味醬料咧， 我 話知你幾難食，我就冚過曬佢啦。 咁佢其實可以用呢個肉醋撈呢個三色豆啊。 類似啦，嗱，唔係大概咁樣嘅。 唔知咩料？ 佢話譬如話有啲咩配菜咧，佢話洋葱炒蛋，佢話唔緊要，我攞咖喱醬冚咗佢。佢話有啲咧，即係海帶蘿蔔嘅，唔緊要冚咗佢。 洋葱炒蛋 唔 好食咩？ 唔知點解佢哋都覺得難食。 海帶蘿蔔都 海帶蘿蔔 係 啊，聽個名字都好食嘅喎。 似嗰啲關東煮。 係啊係啊，跟住有啲就話嗰啲叫雜菜蔬唔係嗰啲叫做油菜段啊。咁然後佢話咧都覺得唔好食，全部都攞醬冚咗佢啦。 哦，即係油菜啊。 佢話唯獨冚嚟冚去咧。佢话去到三色豆面前， 佢冚咩都冚唔到。 佢话对唔住，我已经摆咗咖喱酱啦，或者摆咩烧烤酱啦。佢话都系好难食啊，冚唔到啊咁样。 哇， 系啦，跟住我先至发觉乜，原来做咩台湾人咁唔中意食三色豆嘅咩？ 哦，真系唔知，原来要搵嘢冚。 佢哋真系重口味得好紧要咧。 系啊， 我就咁烚熟嘅三色豆咧，我都照食到 嘅。喂，系啊系啊，其实都 OK 嘅，炒饭啊嘛，我哋特别中意。 我攞嚟绿面啊咁咯。 平时啊，嗰啲小朋友翻学嗰啲小学嗰啲啊，饭商啊，三色豆。三色豆经常都出现在他的兜饭那 里。是啊，咁所以即系嗱，呢个系一个首先有个好搞笑嘅。 定系佢入货入得唔好啊？ 究竟系我哋唔识食啊，定系人哋太识食咧？ 系啊，嗱， 另又自我质疑啊。 系啦，然后另外一样咧，头先如果你话嗰个叫做台湾竹篙湾版嘅便当咧，佢今日原来咧喺疫情期间咧又有第二样同香港楞得到嘅。 咩咧？ 就系被誉为咧系台湾版屯门公园。 开心 happy 白事件， 系啦，佢哋又有呢啲咁嘅有人唱歌，跟住有 fans 喺度睇，跟住又俾利是， 又嘈住人哋咁。 因为你知唔知咧？就系点解同个疫情有关呢？就系话佢喺嗰十六宗本地个案里边咧，佢话咧原来咧有两个咧系喺一间叫做茶室里边工作嘅中年女员工，就确诊。咁于是乎咧，大家就好奇怪，佢话。哦，呢间茶室咁得意嘅，点解无端端喺嗰度爆疫呢？咁样， 大家系知道台湾嘅茶室叫咩呢？ 茶室系咪就叫茶室咯？佢就 茶室系啲乜嘢嘅咧？ 似唔似我哋庙街入边嗰啲歌厅啊？ 系咪嗰啲嚟噶？ 嗱， 歌坛啊， 其实咧我睇咗， 即系唔系 coffee shop。 如果佢冇错嘅话，我朋友 send 咗条片俾我咧。 你咩朋友啊？ 台湾嘅茶室咧，佢哋嘅茶室咧就等于我哋旺角嘅，系啊，见到嗰啲咁样咯。 唔系，但系我哋香港话跳茶舞，其实 但系都唔一定系咸湿噶。 嗱。所以咧都有分层次嘅，茶舞就系、OK、 中茶定西茶， 跟住夜总会三个字， 咁你有夜总会实中啦， 咁啊系咯， 但佢又叫茶室啫，而家 佢名好优化噶，你知唔知佢有一个 优好优雅， 优雅系佢好优雅，你知唔知佢有一个 terms 叫做人与人人连人的连结啊？ 哦，即系嗰啲咧科技同你咧 we connect 咁样嗰啲，哎呀， 佢个名叫人与人的连结啊， 边个语啊？ 仲有边个鱼啊？ 唔系 蒲大鱼咯， 唔系啊， 系啊，吴鱼， 与你共聚 心咯， 与你共聚嗰个鱼啊！哇，我真系心谂你呢啲名词都企都写得几好，几优雅， 有文化啫， 真系唔同啲嘅 真 系。 因为佢话咧，原来喺呢两个茶室确诊咗之后咧，个连台湾自己人咧都好好奇咧，就话咩嚟嘅咧？咁佢成个名字就叫做万华茶室啦，因为喺万华区啦。哇，跟住睇完之后，我先发觉。冇去过台湾，冇去过饮茶。你做咩？你做咩成日话翻台湾就系饮咖啡啊？唔系咯，哇！啲相啊，吓死你啊！真系。 你睇佢万华茶室究竟里面系点啊？俾人影到啊！ 嗱，我就俾呢张你睇啦。点解话？点解话被誉为？咩啊？你有两个西瓜喺度啫。 系啊。 咩啊？哦。 嗱， 我呢个zoom大咗，放大咗张相， 茶室喎， 哇，我怀疑个茶咧系手茶个茶， 所以我咪话咯，啊讲茶舞，我哋已经放过咗佢啦， 即系太小事啦， 总会， 我怀疑咧喺呢间万华茶室里边咧系冇冷气嘅，斋热嘅，热到咧佢哋就冇衫着嘅， 但系咧啲男士好顶得热嘅，系 啦，男士好顶得热嘅， 女士们唔知点解， 错，男士全部都系觉得自己是医生嚟嘅，佢、 哦啊、 见到啲女士热咧，就会帮佢探热嘅。 啱啦！ 哇，我影住嗰张相望住， 系咪 检查下所以个茶室应该系属于检查嘅密室， 系啦， 原来系咁样被誉为系酒池肉林。 咁你所以你话啦，咁啊点会唔系确即系有即系叫做喺嗰度有事咧？咁 哇，原来去到咁样噶， 仲话有啲人，仲话有啲人啊，即系喺里边都吓。诶、 会点噶？ 都唔理，因为太黑暗、太迷幻啦，里边有啲咩叫人与人的连结喺埋里边咯。佢、又冇话啲咩啦，系啦。 咁唔怪得知咧，佢哋应该都冇位戴口罩噶啦。 嗯，系得， 即系佢都热啦， 系啦， 系啦。同埋可能又因为咧，台湾最近停电啦，又制水、 啊，系啊。 咁你冇水，屋企冇水咧，就要出去饮茶啦。哇！但系停电又冇冷气、 啊，咪就系咯，咁咪热啦啦咯，热啦啦就要咩啊？点啊？ 系啊。 要有人与人 系啦，佢哋就唔中意三色豆，不过我估佢哋中意三碟色。系原来台湾最近咁热闹嘅，真系。 其实咁扯啊吓！ 哎呀，系咪我哋上个礼拜就讲咗台湾啊？嗬， 系啊，前个礼拜。 哎呀，前个礼拜，哎呀，冇 update 到呢啲啊，真系。 红茶馆， 茶馆我哋香港净系识呢只嘅啫。 跟你一起暗暗喜欢，热爱堆满你身边伴，情侣一般，红茶杯。杯中满，要杯中。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加强指定检疫酒店防疫措施，包括要求抵港第三日之后要做多一次检测。采样员必须是具有感染控制经验的护士。理大医疗科技及资讯学系副教授萧杰恒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能够越早做检测，并且及早找到个案，以减少确诊者逗留酒店的时间是较好，但是认为最关键是入住率不应该太高。另外，理大研究团队发现，社区发现的首宗变种病毒个案，即是早前由迪拜返港的印度裔男子，与入住检疫酒店隔离房的菲律宾男子病毒基因几乎相同。萧杰恒估计，那名印度裔男子可能是在检疫酒店感染，怀疑源头是隔离房的非籍男子。至于怎样感染，不排除当中可能有甩漏情况，或者出现短距离传播。申诉专员公署发现食环署对公厕管理工作不足。香港厕所协会副主席洪志权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政府翻新公厕进度好慢，有公厕因为结构或者环境问题，或者需时三至五年才至完成翻新。食环署管工即系工会秘书刘伟德在同一个节目话，由外判商管理的公厕设有驻守员，食环署人员管理的公厕就由驻守地段人员负责，并且定时清洁。又指部分人的公民意识不高，或者不当使用公厕。南韩新增74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连续两日超过700宗，再多两名患者死亡，累积超过13万人确诊，1893人死亡。新增感染个案之中，729宗是社区感染，其中非首都圈个案占超过四成。韩联社报道，疫情在全国范围之内扩散的忧虑不断增加。政府有关部门认为，春季出游聚会增加、变种病毒扩散等的因素将会影响疫情趋势，目前正是研究相关对策。日本政府计划由星期日开始将北海道、冈山和广岛纳入紧急事态宣言，包括东京和大阪在内的六个都府县目前正是实施紧急状态，有效期维持到今个月底。经济再生担当上细川康念话，全国的确诊个案正在增加，又关注年轻人在感染变种病毒之后特别容易出现严重症状。日本昨日增加超过6800宗感染病例，当地传染病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说，携带 N501Y 变种病毒的个案可能占新一轮感染的九成病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同埋酷热，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上昼11: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63点，升145点，总成交金额53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49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38点，升12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202.4跌10.8，腾讯控股580蚊冇升跌，美团245.8系跌5.8，盈富基金28.04升6仙，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呢一轮咧，特首系好忙嘅吓，因为咧佢又帮我哋香港嘅市民咧争取到有呢一个冬奥嘅免费转播权啦。咁啊，亦都要咧马不停蹄咧，每一日啊，你都会喺咧我哋港台嘅电视机里边咧就见到佢咧访问唔同嘅选委界别嘅吓。咁啊，我见到今日新闻卖咧就系佢访问咗呢一个饮食啊。餐饮联业协会嘅会长黄家和，咁啊报纸又买翻啦，佢哋就话啊系啊，林郑啊话自己对食好着重啦，就话希望睇下点样可以互相合作啊，建设多啲气泡啊，咁啊可以发展到饮食业咧打入大湾区。咁啊，你知啦，呢轮咧凡系有咩香港好嘅嘢咧，我哋政府都希望咧将佢引入大湾区嘅，无论系饮杯奶茶食个包想引入大湾区，基本上咧我哋个 Mira 亦都希望佢引入大湾区，所以我哋一有好嘢咧都会想同大湾区分享嘅。咁啊，但系咧喺佢访问里边咧，佢就有一句几好笑嘅，佢就话啦：哎呀，我见到黄家和你咧，我就会谂起港式奶茶噶啦。咁佢话有原因嘅，佢话原来当年咧喺首届嘅上海呢一个即系博览会里边咧。林郑咧就为咗推广呢一个港式嘅奶茶文化咧，佢系特登走到黄家和负责嘅摊位，喺一众上海朋友面前饮咗一杯港式奶茶，亲自做 sales。咁于是乎咧，佢就话啦：哎呀，原来同呢个黄家和咧都有呢种奶茶回忆啊！咁呢种算唔算系一种奶茶联盟咧？你都知啦，奶茶联盟如果喺呢一个亚洲区咧，咁啊有好多地方都系吓互相结盟嘅吓。咁但系佢讲起话即系。港式奶茶呢，嗱，最近我咪话我小试牛刀嘅，就去咗学冲呢个港式奶茶啦。我发现喺冲嘅过程里面呢，我领悟到一个道理，我好想话俾特首听，即係如果呢佢都觉得呢自己係好想推广呢个港式奶茶文化嘅话呢，佢真係应该要留意多啲嘅。点解呢？因为呢我仲记得啦，港式奶茶呢最重要一点呢就係嗰个茶叶呢，各位你知唔知，佢唔係用一种茶叶嘅，佢系要沟茶叶嘅，而且咧，仲要系有粗嘅茶叶啦，有幼嘅茶叶啦，仲要有一只叫中粗茶叶。咁啊，一啲咧就负责咧，出个味道出嚟嘅；一啲咧就系负责咧，令到佢咧就更加香滑嘅。咁啊，中间咧所谓有粗有幼嘅嗰个叫中粗茶叶咧，就系将佢两个调和中衡，平衡下嘅咁样。啊，好啦，我记得咧，即系师傅喺短短嗰几个钟教我冲奶茶嘅时候咧。咁佢都讲嘅，嗱呢几种茶叶咧就真系名副其实，真系缺一不可嘅。因为咧你有一只茶叶冇咗咧，你就会譬如话冇咗嗰只味啦。你有啲茶叶咧，如果太多嘅话咧，又会变得太涩。如果你冇咗某一啲嘅茶叶种类嘅话咧，成个味道咧就唔同晒噶啦。嗱，所以咧喺呢一刻咧，我已经好明白感受到咧，就系港式奶茶咧最紧要就话俾你听。均衡参与嘅重要性，真係均衡参与，你太多太少，有啲冇咗，有啲唔见咗呢係唔掂嘅。好啦，第二係咩呢？师傅有教喇喎，咁呢你要将佢呢就有啲所谓撞茶嘅动作，又有拉茶嘅动作嘅。咁你喺冲泡之前呢，你要撞几次啦，咁然后呢就要摆上去嗰、那个炉嗰度呢就煮。咁煮嘅过程呢亦都好考究㗎喎。如果呢你嗰、那个温度呢煮得太耐咧，咁咧佢又會可能苦啦，因為佢話嗰煲茶咧，其實真係好講嗰個技巧咧，太耐佢就會苦咗。咁如果唔係咧，你又未夠入味喎咁樣，所以你話係咪咧？以前啲人話自大國如烹小鮮，我發覺原來你要做管治嘅，亦都好似沖奶茶咁樣，你又要均衡參與。又要讲究嗰个火候，系咪啊？同埋咧要有团队合作嘅、哦，因为咧师傅又教、哦，佢话嗰壶奶茶咧，你唔系净系冲一壶嘅，因为你喺水吧里边咧，你要有三壶咧轮住嘅。咁啊，边一壶冲咗可以倒出嚟俾人饮，边一壶咧后上保住上去咧，再翻滚去煮咧，你又要咧记认清楚。如果呢个队友咧帮你顶更嘅时候咧，冇标明啊边一壶系冲咗，边一壶未冲咧，你就会将佢捞乱咗咧。出到嚟客人嘅味道啊，就完全唔同晒㗎啦。所以我好赞成特首呢，佢对港式奶茶呢咁情有独钟。亦都希望呢佢同埋其他想即係有心做管治嘅朋友呢，要多多喺飲港式奶茶里面呢，要领略到当中嗰个管治的艺术啊。真係一杯奶茶其实里面啊有好多学问㗎。 哎呀，咁我梗系唔会咧咁卖花赞花香咧，喺 YouTube channel 度介绍你睇我嗰条片啦，我绝对唔会咁做嘅。好啦，介绍你睇另一条片，有一条咧就叫Two Days Travel 啊吓，咁啊就讲咗咧就系话深度吃喝啦，拜师金茶王点样冲港式奶茶，咁啊短短地四分钟咧六招啊就教你点样可以冲到一杯咧正宗嘅港式奶茶。希望你可以喺呢个 lunch 之后咧，好好地叹翻一杯正宗又有唔同茶叶均衡参与嘅香滑港式奶茶啦。啊，程振鹏好似中意饮珍珠奶茶加冰嗰啲多啲嘅，港式奶茶唔知会唔会系你个杯茶咧？啊，呢个喝茶好安全嘅，你放心啦。 我都鍾意飲港式奶茶嘅，咁至於嗰啲台式嗰啲飲品呢，就久唔久又幫襯下咁樣啦。最緊要呢，頭先講得啱呢，就係不論你係邊種嘅茶款都好啦，其實呢就不論係沖茶啦定係做人嘅道理呢，有陣時呢要生活得好，要工作呢得愉快嘅話呢，好多時候都係唔係淨係你自己一個人呢係單打獨鬥咁就得嘅，都係需要呢即係融合其他嘢呀，再調教下咁樣先至呢有一個較為美滿嘅工作環境以至到呢生活嘅圈子嘅。咁今天呢我彭仔準備咗一個嘅channel 咧，俾大家去睇咧，就睇完之後咧，就冇咁快咧有一個答案啊，因為咧都需要咧思考一下先知，因為究竟當中呢一個嘅片主啊，佢想做嘅目的係乜嘢咧？其實都係好多唔同嘅諗法咧，都可能會喺其中。今日咧睇嘅呢一條嘅短片咧，個 channel 咧來自咧呢一個嘅平台，就叫做咧 HK 城市追擊傳媒。咁呢、這個平台入面有一條嘅短片咧，就都幾新鮮滾熱辣嘅。咁、那個短片咧就叫做梁振英暢用郊野公園土地建30,000居屋，每尺賣6,000元咁。咁呢一條嘅短片咧，相信咧，如果你唔喺呢個 channel 度睇咧，你喺呢一個我哋而家電視或者係收音機啊，呢一個嘅新聞當中咧，都會有機會望到條短片或者聽到當中嘅聲音片段嘅。咁呢一條短片裏面咧，主要咧就係梁振英先生咧就自述翻咧佢自己對於咧一個香港嘅房屋政策咧有啲咩具體嘅睇法嘅。咁佢咧就講話，由佢自己當年啊做呢個特首嘅時候咧，佢嘅任內咧提出咧就係郊野公園嘅土地咧就可以用幾多嚟到去興建呢一個房屋。提出過一個咁嘅倡議，咁當其時咧，佢就話啦，交咗俾咧房協去研究啦，咁啊後來政府換屆啦，咁啊房協亦都咧嗰個研究咧就被叫停咁啊停咗咯，咁啊於是乎咧，佢喺片中咧亦都有講啦，依家咧佢又想請香港人咧重新考慮翻呢一個咧郊野公園嘅土地咧撥幾多啊，即係撥少少咁樣，然之後咧就愛嚟興建咧呢一個係房屋。是作為居屋咁樣嚟到去賣俾香港人呢一個嘅諗法，咁佢再次提出啦。咁喺當中咧，佢亦都喺短片入面咧講咗好多好具體嘅建議嘅。咁嗰啲具體嘅建議包括咗就係嗰個郊野公園嘅用地啊，究竟係攞幾多出嚟啦？然之後跟住亦都有講埋嗰個程序要點樣啊？甚至乎嘅尺價係幾多錢啊？都有講到嘅。咁所以大家咧睇個短片咧就可以知道個細節係點啦。咁最後咧，佢就係請咧香港市民咧就住佢呢一個咁具體嘅房屋嘅政策嘅建議咧，係作出一啲嘅意見。咁希望收集大家嘅意見嘅。啊，不過我又唔係好知道應該 send 去邊度啊。我睇完嗰條片好似未有講，我都會再揾，究竟咧有意見 send 去邊度好咧？咁好啦，咁呢條短片咧帶嚟嘅心思咧就係、是。啊！我就真係咧讀書少啊嚇，唔係好明咧當中嗰個意義究竟係點？因為咧我只知道咧梁振英先生咧，除咗係呢一個前特首之外咧，佢而家都仲係全國政協副主席嚟噶。成日都聽人講全國政協副主席咧係國家領導人嚟噶啦。咁國家領導人係咪應該好高級嘅咧？啊！好高級嘅國家領導人，當佢有呢一個嘅香港特區一啲房屋政策有意見，咁佢咧就今次咧好特別啦，選擇咗咧用呢一個嘅面書嚟到去發布佢自己嘅呢一種嘅睇法，咁係似乎 唔通佢好难约到阿林郑月娥同佢直接讲吓？咁啊，即系又唔好明喎，会唔会系阿林郑月娥呢排太多时候咧啊，又要拍片啦，又要做佢嘅电视节目嘅主持啦，所以唔得闲听？点解会搞到一位国家级嘅领导人咧，唔系可以直接向佢嘅呢一个特区里边嘅官员嚟到去表白一下自己嗰个政策嘅睇法，要利用到呢一个嘅这个平台啊，社交平台嚟到向公众发布咧？啊，点解咁得意咧？我都真系唔系好明啊，谂都谂唔通咁样啊！究竟呢一种算唔算系一种胁迫嚟嘅咧？定系苦肉计咧？啊，有一啲分析又话，唔通真系呢一个嘅特首选战又正式开始咁样？哎，好乱啊！咁多唔同嘅问题，又有意见，我都真系要再留意一下，究竟 send 去边度俾阿梁振英先生先至好啦？咁我唯有暂时嚟讲，就住呢条短片咧，我俾三个手托香腮嘅 emoji 咧，就系俾佢呢。咁多唔同嘅问题，我谂唔掂，我揾多一位同事，佢嘅脑袋加埋一齐谂下，睇掂唔掂先。桂花田。 哎呀，从来香港的住屋环境啊，到到今天啊，冇咗八万五之后，即系自从十几年前冇咗八万五之后，都未搞好啊！唉，我都希望吓、香港政府可以帮帮手、帮帮忙，但系又唔好夹硬抢人哋啲地、啊，人哋都住咗几代人喺度，你又夹硬抢人哋啲地，咁啊都要谂下有冇啲空置嘅地方摆咗喺度几廿年，但系又冇用嗰啲，唔该谂谂佢啊！嗱，自从做咗咧啊瞬间看 channel 咧嘅环节之后啦，咁啊睇咗好多咧，真系唔同嘅片啊，越嚟越种类繁多啊，咁啊有啲系好 hea 做嘅，但有啲好感动嘅，有啲好认真，有啲咧好刺激嘅，有啲咧就学到好多知识，有啲就好搞笑嘅。啊，我建议各位仔女咧吓、大家如果睇到一啲得意嘅、开心嘅、令人鼓舞嘅、好人好事嘅，都不妨咧同你屋企人咧向你家族群组里面咧就分享啲片段，等大家开心一下笑下咁样。今日咧分享阿 Thomas 阿福 channel 啊，咁啊点解咁早已经讲嘅 channel 咧？哦，因为佢个背景都几特别噶。咁啊，Thomas 咧系即系我睇片啦，即系上网睇片啦。我之前都未睇佢资料系啲乜嘢嘅。咁啊，单凭佢哋片咧嚟估计佢大概系咩啦吓 ？Thomas 咧原本系一个200几磅嘅有啲钱嘅德国大男大肥仔。咁咧佢系娶咗一个中国女仔咧就做老婆。咁啊，两个肥嘟嘟都几可爱嘅，讲得一口流利嘅普通话，咁啊，同佢老婆咧就喺中国嗰度住嘅，点解知佢有啲钱？咁啊，见到佢喺拍片嘅时候，喺屋企拍片嘅时候咧，见到佢屋企大到不得之了啦。咁啊，仲有其他片咧，佢又包咗咧中国航空啊嘅头等舱就拍摄，咁啊由中国飞去德国，咁啊其他咧航空公司都有嘅，咁啊试下人哋啲商务客位。仲有就试过咧，租咗上海一间酒店嘅总统套房，好话16万人民币啫。咁做咩啊？庆祝佢嘅结婚周年啊！所以我喺单凭呢啲咧，都觉得佢应该有啲钱嘅。不过讲咗咁多，我唔系吹佢个人咧系有钱，只系想咧讲话呢一个阿福啊，咁佢除咗有钱之外咧，佢都好锡老婆啦。咁啊，仲有就系、是、其中有啲片咧，佢系系去学嘢，佢一口流利嘅广东普通话咧，佢都想学埋广东话，咁啊专登咧走特登走到去咧广东嗰度咧，就周围揾下有冇人识讲广东话咁样，跟住咧自己又去同人讲广东话，问人哋你听唔听得明我讲乜嘢啊？佢好努力嘅，即系佢唔系浮夸，又唔系成日，我见到佢样系好用力去尝试去讲，同啲广东人去讲广东话嘅。咁啊，头先我咪话佢系一个200几磅嘅德国大肥仔嘅，咁啊，佢其中咧有十几条片咧，系拍自己喺用不同嘅方法去减肥，最后咧佢就话，如果我减到三十斤嘅咧，就会送30斤嘅最靓嘅猪肉俾一啲喺户外工作嘅清洁工友，咁啊减到40斤咧，佢就话请大家留言 啊，你话俾我听送啲乜嘢，俾啲乜嘢有需要嘅朋友，你话俾我听。最后阿福咧，佢减到50斤，佢就买咗50斤嘅小龙虾，亲自咧送俾建筑工人。咁啊，两次嘅出动咧，佢都系好友善地咧问啲即系户外工作工友，你哋中唔中意食？佢系唔系话掟俾人啊，或者系去喺摆街去问，佢真系走咗去嗰啲地盘工友嗰度，或者清洁工友咧推住架车又扫紧地嘅时候咧，你中唔中意食猪肉啊？我送啲俾你啊，免费噶，免费噶，咁咯，咁啊，跟住又继而咧，如果有人接受嘅话咧，咁就会同佢倾下偈，问候下，关心一下佢哋嘅。全程咧系冇传媒咧，冇记者咧，纯粹佢自己 channel 自己拍嘅。咁啊，片尾咧仲写埋咧，祝天下有默默地为我城市付出贡献的人身体健康、幸福美满。咁我睇完佢都几条片嘅，其实都我琴日都用咗下昼睇，因为都几吸引嘅。刚刚即系睇完之后咧，再睇上网揾翻佢资料，原来呢个 Thomas 德国阿福咧，其实佢都唔简单嘅。咁我都会俾啊五个手指公俾呢条片，因为佢都拍得都几有心，同埋几多嘅种类嘅。 情跳出我，粤语歌每首歌词叫好叫座，金钟道呼吸声和音今天我，斜阳里气魄更壮，有没有坚决唱这歌？求其合唱，我只饮歌。I want you， 广东歌，放声地唱出我是我，唱吧无敌副歌，延续这歌，维港每一个。I want you， 广东歌，就算会有一点肚饿，唱首广东歌代表我。哭声散播，恶搞歌，甜文情笑死我。我的歌，我的语言，互相拍和，改歌词，加粗口，代表真的我。红潮里气魄更壮，再没有观众太坎坷。唱亦要嗌声安歌。I want you， 广东歌，放声地唱出我是我，唱吧无敌副歌，延续这歌，维港每一个。I want you， 广东歌，就算会有一点肚饿，唱首广东歌代表。 系啊，佢系林海峰同埋有呢个红红儿童合唱团啊，广东歌系好得意啊，真系。 讲下气温先啊，而家气温咧31度，相对湿度71%，但系雷暴警告去到11:30啊。 系啊，我哋今日有点唱啦。咁啊，至于咧嗰三位小朋友要教书嘅咧，11点后啦，再嚟操场集合啦。 点唱先啦吓，大家可以上网留言啊。 产业同企业因为非法价格倾销同补贴或者其他不公平竞争已经受到伤害，现有的美国贸易法律工具偏重保护这些产业同企业，他希望强化贸易工具用以处理今日面对的问题。大旗重申拜登政府对中国贸易同侵犯人权议题采取强硬立场，他又说美国欢迎公平竞争，但是如果中国未能够或者将不适应国际规则和规范，美方必须使竞争环境公平。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今朝本港西部多处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在早上10点，位于菲律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大约9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南部并且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和酷热，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昼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937点，升219点，总成交金额663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66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21点，升20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02.6跌10.6，腾讯控股583蚊，升3蚊。美团244.2跌7.4，盈富基金28.1升1.2，友邦保险102.4升6.25，京东集团263.8跌12.8，中芯国际23.85升5仙，中国平安80.4升1.2，金蝶国际23.6升4毫，小米集团25.45升1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8，英镑10.905，瑞士法郎8.575，澳元5.998，加元6.381，新西兰元5.573，欧元9.384。每百日元对港元7.0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007。日经平均指数报27,940点，升492点。港金现价报16,920蚊，升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1.29美元，卖出1,821.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长街北一段就车多，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都非常繁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沙田、红磡绕道都会海入尖沙咀、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屯门公路由金头屯门、大埔道以登华庭沙田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

系啦，都唔系阴你， 系阴我啊， 系先佢啫嘛。 系啊，好啦好啦，我哋咧要讲翻咧，我哋就嚟有得睇东京奥运啦，理论上。 哦、如果佢成功举办嘅顺利举行，我哋有得睇咯、 啊。我咪话理论上咯，咁、 啊、 不如咧，我哋临急抱佛脚啊！其实本来咧，应该系咧一年之前咧就会有好多嗰啲咩。迎接冬奥，冬奥项目知多啲，咁、 啊、 我哋而家咧差唔多仲有个零月咧，我哋先嚟做都算系咁啦，系咪？ 哦，七月啦嘛。 系啊，咁、啊、我哋而家啊都唔止个零月嘅，有两个月嘅、 啊。 好啦，请问你知唔知道咧？今次嘅东京奥运咧， 系 佢增加咗几多体育项目啊？ 啊， 唔系叫项目，系体育嘅种类啊。因为项目咧、哦、又唔同嘅， 系啦，知道种类啊，多咗咩种类啊？ 系啊，佢多咗五个新增嘅运动嘅类型。 五个，我估我估，电竞有冇电竞？ 今次冇、 啊， 上次电竞系话喺嗰个杭州个亚运啫嘛。 滚轴溜冰有冇？ 冇， 冇啊！攀石啊有冇？ 有运动攀登， 系啊， 系有嘅。仲有一个咧就系、是、空手道，因为日本咧。咁佢傳統國技啊嘛， 冇理由唔入落去喎、 啊。係啊，以前跆拳道就有嘅，咁呢個咧就有空手道。 而家有空手道。 係啦，咁仲有一個咧就係、是、我哋香港啲街頭文化嚟噶。 啊，跳嗰啲。 Break dance。 唔係。 滑落滑板。 滑板。冇、 啊、 錯。咁仲有一個咧就係、是、棒球、壘球。 哦，都係 佢哋嘅。 係啊。咁仲、啊、有一個咧，亦都係今日要特別介紹咧，就係、是、等等，頭先你都講咗啦。冲浪即系滑浪啊！ 冲浪啊！ 系啊，滑浪咧都系今届咧新增嘅运动嘅项目嚟噶，好犀利！因为咧，我谂你都想象唔到，哇！又有滑板啦、啊，又有滑浪啦、 啊， 都可以成为呢个喺奥运里边咧。 几好啊！ 系啊，咁、 啊、你滑浪咧，你都仲话系真系要好即系样样嘢都有技术嘅。咁 你头先想讲乜嘢？ 你都要有个浪啊！ 你 头 先 乱 噏嘢，想、啊、 我意思， 你想我乜嘢冇技术啊？你打牌都有技术啊！你唔好讲啦，我觉得你真系。 我意思话，即系连街头嘅嘢都有得去做奥运，先犀利啊！ 咁你踢波之前都系街头踢嘅咋、啊？ 我想话咧，但系其实咧，滑浪咧都几考嗰个自然嘅配合、啊。 冇错。 如果佢嗰阵时冇浪，咁点样滑咧？ 系啊，嗱，所以咧今日咧我就 应该揾个长期有浪嘅海滩。 喺长期啊， 系啦， 长期有浪嘅海滩泳滩咯。 系啊，所以我哋。今日咧可以又讲下咧，究竟佢嗰、那个滑浪咧，佢会有啲乜嘢嘅玩法嘅？系啦，咁咧嗱，佢话咧而家呢个滑浪咧，哎呀，开翻我开翻个 notes 出嚟先吓、 啊。 有啲咩啊？ 系啦，嗱，世界强国咧有几多个地方咧都系顶级嘅滑浪选手咧？澳洲中， 美 国中，仲有一个 日本、 巴西。 系 啊，系啊，唔知点解通常都系佢哋个， 好似冇咁强劲咁样，啲浪 又 冇 劲啊。系啊，咁咧佢话啦，今次咧东京奥运咧呢个滑浪比赛咧分男女两组，各有20名选手啊，系啊，所以咧今届冬奥咧都被誉为系咧男女平等咧推广得最劲嘅。 系啊， 佢话因为咧佢嘅确保咧几乎每个赛事嘅嗰个参与性别嘅数目咧都系一样嘅。 系啊，但系佢嗰个负责人咧就话女仔。麻烦， 所以那个走咗啦。 系啊， 上次那个走咗啦。 唔 参 佢玩。 系啊系啊系啊。好啦，咁咧佢哋会点样玩呢？原来咧就系用计时限度嚟计噶。譬如话咧，每一组比赛咧，通常就限30分钟。咁咧，你每个运动员咧，你就要上去咧，就喺嗰度滑浪啦。咁咧，譬如话咧，每次你滑浪次数都唔限噶。不过咧就总之你成组比赛咧就30分钟啦。咁咧，你每次滑浪咧，你可以得到咧0到10分。咁咧最高两次嘅分数咧计埋入去咧就会得到分数噶啦。 哦，嗰啲评审嗱滑滑开浪嗰啲，梗系犀利啦。 系啊， 但系嗰啲评审计分就真系我第一次。 冇错啦，佢哋有咧五大原则嘅，又系五个原则吓。 系啊， 第一个咧好笑噶，佢嘅名目叫做难度及决心。 决心， 即系话佢挑唔挑战呢个难度啊？ 佢话咧呢个系最重要嘅评分标准嚟嘅。佢会考察咧你滑浪嘅嗰个形式啦、难度啦，同埋冲浪嘅风险指数啦。咁由于咧你哋都话啦，每一个浪都唔同噶嘛， 啊、 有啲系大浪，有啲系大浪，有啲系波浪， 系啊，劲 冰浪。 系啦，咁所以咧， 有啲热浪。 佢话咧，裁判员咧就会咧望一望呢个选手，哎，呢、這个桂花田选手咧专门拣嗰啲浪咧，度到个膝头哥嘅啫，跟、 哦、 住就走上嚟啦。 即系话个 level 比较低， 毫无难度。咁、 okay、 咧，但系如果另一个咧，哇，程真鹏唔同啦，专门揾啲高过佢十个头嘅， 咁好容易嘅啫喎。 系啦，所以就会俾多啲分佢啦。 决心嚟， 决心。 哦， 仲有第二个标准咧，就系创新同埋进步啦。因为咧，除咗标准动作咧，可能就好似海盗船咁上落之外咧，佢哋仲会有好多唔同嘅技术嘅。系啊，里边有个名词咧，我哋可以抛下人哋浪头啊，名副其实。 系啊，咩啊？ 叫做 tail slide 啊。 tail 条尾啦，跟住滑啦，系啦，可能攞个尾咧摆上去咁样啦，仲有腾空啦，佢话呢啲咧都会令到你加多啲分嘅。咁啊，仲有咧，如果你有多样性啦，即系话你可唔可以喺滑浪过程里边咧有好多技巧嘅？譬如可能系咪有啲咩压板啊？可能有啲唔知揈手啊，就我都唔识嘅吓。 或者着衫又着除衫咁样啊？ 哇，咁犀利啊！食个杯面， 再饮茶，再饮茶，系啦，咁又。系啊，仲有就系嗰个多样性啦，即系会唔会够多样化啦？咁啊又有动作组合啦，睇下你会唔会有唔同嘅动作咧？即系可能佢哋咧原来有啲叫做压浪啦、转向啦、腾空啦，你组合得咧完唔完善啦？ 哇！ 咁最尾咧系啦，就会睇下咧你究竟个速度啦、力量啦同埋流动性嘅。所以呢一届嘅冬奥咧，如果有得睇嘅话咧，我哋真系 精彩。 其中一个观赏嘅新项目就 系 滑浪咧。 找不到我，自觉这么辛苦挣扎为何？天一光，今天该怎过？大概想睡到醒了又如何？睡到压力，沉重算什么？谈物赞亦放下，放下有什么可出错？睡够抱憾，遗憾算什么？忘掉我是我，便从头活过。冲过去，难道开不开心需要世上允许？冲过去，能放得低才抱得起，有气力豁出去，又怎可输给情绪？多少光景怎么牵挂？梦背影便错失美丽落霞。怀内有石头，拿着有用吗？凡事放大放大，一声招呼都很可怕。门外有道墙，逃避有用吗？难道困在困局抗？受高低情绪，又进又退像潮水。其实眼泪好比药水，随缘撕去，烦恼都带泪。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剛才那首可不可以當是衝浪的主題曲，衝過去 一定要啦， 鄭秀文 好正 的，是啊，再提大家31度氣温之餘雷公去到1點的雷暴警告，今天可以點唱的網上留言無人歡迎， 是啊 OK， 我們在社交媒體上面的群組有陣時即是自家朋友那些就 OK， 但有陣時在可能工作上又或者是參與其他那些叫做你相關的群組，譬如現在很多人可能都會因為去移民英國，可能有很多其實你不識其他人的，只不過有個咁嘅羣組就話：我哋初嚟報道咁樣，即係可能會有啲咁嘅羣組嘛。好啦，你加入啦咁樣噶嘛。咁但係好多時咧，啲人就會好簡易咧地去讀一啲，即係去講一啲咧嘅字句咧，可能用英文嘅。不過咧，佢就淨係寫佢嘅宿舍喎。 英文都有呢啲。 英文宿舍係好多㗎，好多時都有㗎。咁跟住咧，咁就話啦，咁點咧？咁可能你唔識，我好多時見到啲人咧會問乜嘢叫做 AOF 啊？咁样唔系 AOC 啊？哦、即系咁类似，即系类似咁样，类似咁样吓，系啦。咁啊，佢话咧，而家咧，佢有个网上边咧嘅群组咧，叫做 Mom's Net 咁样，系啦。咁佢就话喺里面咧都好多人去讲嘅，哇！佢话咧，好多人都喺度沟通啦、留言啦，但系佢唔讲得咁多咁详尽嘅英文咧嘅时候咧，咁佢就话好多啲英文字咧，究竟系咩意思咧？要融合下英国咁样， 好简写啊！ 例如啲啲系啦，系啲乜嘢咧？ 啲啲啊，哇！有冇范围啊？好难估嘅，即系你有冇 前 文后理系咯？系闹紧人讲粗口，我另外估啊，系咪？ 当然嗱，佢而家咧 食少啲啲， 又唔系咁呢啲咧，就系话喺当地咧，即系对屋企人嘅称呼咁样。 即系爹哋咯，我估啲啲， 唔系咯，唔系 啊。 啊，系啦 ，Dear 系啱嘅 ，Dear Daddy 都唔啱啊 ，Dear Daughter 系啦，哇，你细都估唔到 啫，系啊，咁咧，佢就话咧呢啲咁嘅即系所以有啲人咧就系话，譬如啱啱加入去嗰啲个， 讲乜嘢咧？ 有冇一个换算表可以对一对？ 系咯， 啊，其实佢基本上如果系 咁 ，I D D 系咪即系我亲爱的女儿啊 ？I D 系咩叫啊？咪咯，卖 啊 卖啊！ 我啊嘛，系咯， 应 该 M D D 摆 M 啊嘛，唔系我系亲爱的女儿咯 ，I D D 咯，真系 系咁 D H 系咩啊？ 就长噶咯，就 L 噶咯， 咁啊 Dear Husband 啊， 系咯，其实都好简单嘅。 Dear Housewife 咧，系咯， 咁你又唔可以讲个 housewife 有嘅，系 Dear 跟住系 D H D W 咯 ，D W D W 就系 Dear Wife 咁样啦，系啦，咁啊跟住咧就喺度话如果系有一个咧。D M I L D M I L 哦，咪亲爱的外母咯， 啊系啊， 妈咯，系啦系啦，最紧要系最尾个字啊，咯，外母咯，系咁咯， 系啦，咁因为佢哋外国人就好兴就系讲 dear 噶嘛，即系好热情噶嘛， 唔系同我哋街市嗌靓女一样啫，你唔好当真啦， 系啦， 你唔好当真先得噶，系咯， 咁啊 D S 系乜嘢啊 ？Dear son， 系啊 ，Dear son， 咁 D C 系咩啊 ？Dear cousin。 其实咧都同细蚊仔有关嘅，系佢话 dear child 咁样咯 ，dear child 系系啦， 啲仔女， 啲仔女咁样咯。好啦，咁另外咧有啲宿舍咧就系，譬如佢哋都有好多嗰啲叫做step 嗰啲叫做 继母、继父、继母， 系系啦，系啦。咁咧继父、继母嗰啲咧即系， 头先你个 D 冇啦， 啊冇啦 ，D L M 咧。 你笑乜嘢啊？ 我哋香港咪有咯，我哋嗰个唔系 DLMD。 你小心啲，你小心啲啲啊， 小心啲啲， 系啊，唔该你小心啲啊，好啦，咁 D 完呢又一 D 嗰度都有嘅喎 ，step 系嘛？ 系啦系啦系啦，咁样譬如 哦，我知啦 ，step mom 简写就系 SM。 系咪啊？ 好明显系啦。 佢又冇， 所以你话我好中意 S M 噶，其实就我好中意我后母。 哎呀，有似佢啊！佢冇讲阿妈，佢只系讲啦。咁啊，譬如继子定系继仔咧？继仔 你唔可以 话 我错喎。 你应该冇错啊。继仔系咩啊 ？S S 咯。 点样？仲要加有礼貌噶嘛 ？D 啊， 系啊，所以叫 D S S 系啦。咁啊，继女又好简单啦。 咁啊 ，D D S D 系啊 ，D S D。 咁 D S E 系咩啊？ 系啊，香港文凭。 哇，咁呢个都几，净系冇理由净系喺个人嘅称谓嗰度嚟到去拣写噶。 唔系，咁佢费事写咁长啊嘛，佢啲英文都好长噶嘛。咁、哦、譬如系前夫啊，咁样点样咧？ 前夫啊， 系啊， 佢系咪用 X 噶都 系？系啊，读系啊， 咁咪 E H 咯。XH 啊， 系 啊, 啊，用 XH 啊， 用 XH 啦，系啦、啊。虽然嗰个 ex husband 咧，佢都系用 EX 嘅，但系 冇啦， 冇啦，系啦，系啦， 有可以用 Dam 啦咁样。咁佢哋如果好多嗰啲种类就叫 X file 啦，全部都系啲前度嘅咁样， 系啦。咁啊，前妻就又系好简单啦，系咪 ？XO 咧？ 有冇噶 ？XO 酱啊 ，order 咧真系吓。 系啦，咁啊前妻咧就系 XW 咯。 OK， 系啦， 系 啦，咁样跟住咧，如果系之前嘅 partner 咧，咁佢都有讲 嘅。即系前女友。 原来好分噶喎。 前女友、男友嗰啲啊， 可能男男啊、女女咯。 系啊， 定系讲工作伙伴噶？ 唔系咯，系都系讲。 即系我哋啲前同事咁样咧，会唔会啊？ 嗱，咁佢个 partner 咧，其实已经包括含包括埋男朋友啦、女朋友。或者好似阿彭仔话斋，佢有男男啦、女女，咁都叫 partner 嘅，咁、 哦、 所以叫做 XP 咯。 XP 系啦，好似有啲 打 机嗰啲 赚经验值， 咁唔怪之得。最近都有一只新歌系叫 DWBF， 系啊， 哇，咁即系咩啊 ？DWDLWife。B F boyfriend 啊，唔关事嘅 人哋系话 don't wanna be friend， 系啊，伊人嘅真歌。 哇！所以如果你真系要去人在外地咧，入乡随俗啊吓，各位 D D 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鉴于台湾的本土确诊个案有上升趋势，当局将会要求所有曾经在台湾逗留的抵港人士，必须在指定酒店强制检疫14日，不能够进行家居检疫，减低病毒进入社区的机会。他又說有關人士需要在機場等候檢測結果才能夠離開，亦都需要在檢疫期間接受3次檢測，並且在抵港之後第16日和第19日接受強制檢測。陳肇始在立法會一個委員會說，疫苗接種計劃開展以來，收到非香港居民查詢接種疫苗的要求，當局認為有需要為在香港逗留一段時間的非本港居民提供疫苗接種服務，以提升整體抗疫能力。當局正是審視相關安排，並且會適時公布。新學年起，入住中大宿舍的學生需要接種新冠疫苗，否則每2星期要檢測。本身是中大毕业生的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期望政府官员、大学和大学生认清事实环境，有倾有讲，再推出措施，防止病毒在大学内传播。他又呼吁大学生考虑接种疫苗，因为这个是中长线的应对措施。另外，曾其恩說，現時在酒店檢疫期間增加一次檢測至到合共4次，當局應該將檢測樣本交由不同化驗所核實，因為化驗所使用的試劑和方法可能有不同，希望做到包抄，發揮互補作用，捕捉到變種病毒。他又說，化驗所本身應該緊貼變種病毒的基因，更新化驗方式。司法機構提出改進，處理針對法官和司法人員行為的投訴機制，建議引入2層架構，包括容許公眾人士加入負責審視調查報告的諮詢委員會。在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新民黨議員容海恩關注諮詢委員會的公眾人士比例，以及如何審查委員會內公眾人士的背景。司法機構政務長梁月賢回應的時候說， 諮詢委員會成員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委任。獲委任的公眾人士不可以有政治背景，並且需要在專業範疇或者公共領域有相當經驗和有公信力。司法機構有需要的時候會參考政府現有委任機制審查委員的背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同酷热，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昼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985点，跌系升267点。系升267点，总成交金额76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71点，升4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28点，升21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03.2跌10蚊，腾讯控股586蚊升6蚊，美团244.6跌7蚊，盈富基金28.16升1.8，友邦保险102.2升6.15，京东集团264.2跌12.4，中国平安80.95升1.75，中芯国际24蚊升2毫。金蝶国际24.2升1蚊，小米集团25.65升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7，日元109.6，瑞士法郎0.906，加元1.218，人民币6.446，英镑对美元1.405，欧元对美元1.209，澳元对美元0.772，新西兰元对美元0.718。日经平均指数报28,029点，升581点。港金现价报16,880蚊，升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2.09美元，卖出1,822.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嘅慢线，咁而家龙尾喺嘉华国际中心噶。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嘉华国际中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在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荷里活道去云咸街方向比较车多，龙尾就在楼梯街。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生命冇 take two， 在道路上家长应该时刻都拖实同行的儿童，避免发生意外。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家有爱宠粪犬学堂。 新手主人遇到初嚟报道的流浪小狗，惊惊青青，点算好啊？ 不要心急啊，俾两三日时间佢适应环境，急亦都唔急咗一时，俾佢熟悉咗环境之后，先开始训练佢，就会轻松得多噶啦。 想知道个办法系点，就要留意今个星期日下昼1点到2点， 阿 Lu 家有爱宠， 有训犬师 Connie 教你狗狗点做狗公关。 政府透过疫苗资助计划，资助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智障人士 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和部分综援受助人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流感疫苗，资助额仲提高到每剂24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你好，辉先生，我知道风骚快活人的内容其实很低能，一有不开心不要自怨自艾，应该要戴翻个 headphone 立即听风骚。 是啊 ，Didi， 你可以调校去香港电台第二台，主动响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接收免费的风骚快活人爆笑内容，或者利用港台网页的网上重温服务， 及早风骚，推前快活。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最后再呼吁啦，啱啱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啦，网上 打得咯， 系咪而家打得啦？ 1872388咧，咁啊，欢迎大家 调校咗啦嘛， 系啊系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点唱，咁啊，跟住咧就可以喺我哋嘅网上面风骚快活人嘅 Facebook 网上面留言一下。 喂，有冇留意一下即系市面啲公厕啊？多唔多幫襯咁樣咧？ 少，我有留意嘅。 係有留意。你會點樣分辨咧？公廁同商場嘅洗手間算唔算係你心目中嘅公廁嚟噶？ 商場好啲咯，我仍然覺得政府管理嗰只公廁咧， 先 叫公廁，因為 我相信大家公廁應該係即係政府管理嗰啲啦。 好，咁啊清晰啦。因為咧呢個申訴專員公署咧，咪做咗個調查嘅。咁佢咪話咧，全港啊800多個呢公廁咧就翻新嘅進度咧緩慢啦，每間咧平均大約咧。哇，17年咧先至系翻新一次咁讲，咁啊即系认为唔系叫咁理想啦咁样。咁而家我哋香港又有趣， 系 我哋香港咧系有一个叫做香港厕所协会 嘅，系啊 有啊 有， 冇错，知道嘅，知道嘅， 系啦。咁佢哋见到呢个申诉专员公署一个关于公厕嘅报告，咁佢哋当然都要品评一下啦，系嘛？咁佢哋都话咧，食环咧管理公厕咧就一向都为人诟病啊。佢话咧，虽然政府已经系增拨咗资源咧翻新嗰啲公厕啊，但系进度缓慢，咁就啱晒申诉专员嗰份报告啦。咁有部分公厕咧，因为结构同埋环境问题咧，翻新一间咧或者需要嘅时间咧。哇，3至5年咧，先至可以完成咁讲，咁啊非常唔理想啦，咁样话，咁啊，如果你话系讲到呢个公厕个使用率咧，其实咧，嗰个计算咧都得意，因为咧呢、這个申诉专员公署咧、那个报告入面咧， 系 就讲到咧有关于使用率咧统计方法咧，就话食环署咧唔应该将每日使用率咧达到300人次或以上嘅公厕咧。就定為係高使用率公廁， 咁係 啦， 即係點樣？咁邊個數字 先為之高咧？ 因為佢係講緊咗300人次到3000人次都係同一格啊，都係話叫做多用量喎。 咁啊，呢個真 係300人同埋 太闊啦，係嘛？ 係咯，300同3000又真係闊得滯嘅， 沖多10倍水喎。 係啊，咁你諗下，佢可能係300人啦，都係揾5個嚟去清潔嘅，3000人用量嘅又係揾5個，哇！咁真係好唔同啊！ 即係我覺得咧，從呢一個嘅專員申訴專員公署嗰個報告咧，都反映到咧，即係公廁呢個問題咧，就向來都唔係話好快咧解決得到嘅，成日都會咧被針對咧攞出嚟搞嘅。 咁 係 咪又係錢嘅問題咧？ 咁 好多時 咧，大把錢嘅喎， 做管理問題咯。 咁撥唔撥俾你一件事啦嘛？你大把錢啫。 但先佢呢個報告有冇俾人駁翻轉頭㗎？ 即係你又唔係洗開錢， 你又唔係洗開錢。厕所 嘅， 你又质疑我哋洗厕所嘅专业，侮辱我哋啲同事。 咁可能 能 会唔会咁噶？ 可能洗厕所又真系我哋喺屋企自己都有洗。 点同咧？喂，我哋管理屋企嘅厕所， 呢个工业洗厕所 一个起顶笼就四个字啫。 咪就系咯，我哋一个厕所可能一家人用。 喂，佢呢度系三千人嘅厕所， 三百至三千， 咪咯，有 系 啦，有啲系三千噶嘛，佢暂时未俾人驳嘅， 还好， 好啦。 唔系咁，但系佢话俾人驳， 佢冇出嚟驳，不过佢都出嚟解释翻，即系话其实咧，我同事系有做嘢嘅，不过咧就可能咧使用嘅香港市民咧就用得比较吓， 好啦， 唔系几珍惜，系啦。 咁啊，即系话喺工作嘅层面上咧，就有啲专员就出报告咧，咁佢哋要去改善改善啦。但系咧，另一方面，我哋作为用家嘅咧，咁系咪都点样去镜石啲使用个公厕，定还是我哋见到有阵时有啲咧，即系都眼见到啊，都觉得咧唔对路啊？ 嗱，我认真话，我今朝听风烟节目咧，有一个女士咧打咗过嚟，我真系觉得佢讲得几好嘅。佢就话咧，其实咧香港人咧系有功德嘅，但系咧都会因应。佢所需要用嘅厕所而去供得嘅，即系佢嗰个供得嗰个量咧，唔系，即系话系，譬如你去商场，你见到一啲厕所，哇，干净得好紧要，好似酒店咁样嘅。你使用完之后咧，你都会觉得你，哇，我都唔想整污糟你咁样， 都会 镜石啲。你去酒店就更加啦，系咪？ 哦，会啊，会啊。 咁跟住，但系佢话啦。睇下你未俾咩廁所，如果我去嗰個廁所，其實本身佢都唔係好乾淨嘅，我真係好難同佢 keep 得到佢嘅乾淨，你明唔明啊？所以佢話 係嗰個破窗理論咯。當你一個人咧抌爛咗嗰個玻璃窗，咁咧啲人就會發現咧係可以不停抌咧，即係佢覺得係可以往後改， 係 啦，你就會不停就會越整越爛嘅嗰棟嘢。 係啦，就唔會係幫佢修補啊，又或者係話鏡住佢等佢唔好爛咁多啦，就唔會有咁嘅心態嘅。 哦， 係啊，咁佢話 做第一步啊！ 嗱，就系啦，功德心呢家嘢咧，就系睇下边个，人哋可能真系分分钟真系清洁完嘅，系有嘅，但系之后用嗰个第一个人、第二个人、第三个人、第四个人，有冇 keep 住人哋嘅干净咧？我 系啦，咁呢一个就需要大家有个功德心啦。 哦，呢个当然啦。 另外咧，我亦都觉得咧喺设备上面咧，嗰啲设施咧有阵时女厕我唔清楚啦， 系 冇可能清楚啦。咁咧男厕咧， 你可以去打扫嘅， 或者系唔装嘅， 系啦。呢啲阿婶都成日嚟我哋男厕嗰度打扫噶。 阿婶有咩未见过咧？咪就 系 嗰句啦。 阿婶就咩冇咩未见过，但我就有啲嘢未见过 噶嘛。真系好唔公平，真系系咯。 系啊系 阿伯就去查室咯。 喂，我啊发觉男厕咧，有好多嘅公厕啊，男洗手间咧都依然喺嗰个小便。嘅位置咧，佢系用咗一种嘅设计咧，都系一辣过嘅， 系 即系有一块咧， 而家好兴嘅， 不锈钢板， 不锈钢板下边咧就系嗰啲钢条嚟嘅， 系啦，然之后 全部一条坑渠啦，系咪？ 你之前有冇装过啊？ 你讲过啊嘛，你哋 系啊，冇错系， 即系好似洗手盘咁样啊嘛，而家啲洗手盘系逐个独立噶嘛， 系 一 辣 系一辣噶嘛， 嗰只设计咧真系 系唔中意， 好考你功夫噶， 真系唔知一来我已经唔知道究竟我应该企上嗰个膊上边啦， 定系离开， 企好个膊上边，好啦，选择咗之后。企咗上去啦，到我小便嘅时候，够嗰啲水花小水点咧，就弹到揸怀鞋咁样。 小雨点， 你 个话 究竟系 应该 系要嗰个 Vivi 嗰条猴仔咧，系要去到嗰个 猴仔啊？ 即系你嗰条猴仔咯 ，Vivi 噶嘛？点啊？ 我所以我唔理 佢。冇人形容过佢系咁样噶喎。 我好难讲话水龙头噶，系咪先？咁 猴仔啊，猴仔啊！ 咁究竟咧系？我想问咧，嗰块叫做你头先话，头先话有不锈钢板咧。 嗰块星板。 系嗰块星板不锈钢板，有冇嗰啲好似量度单位究竟嘅高度？ 点解要咁做咧？ 咪即系话俾你听，其实对呢个度数咧，即系 每个人因人而异嘅高度都唔同噶。呢个系涉及你嘅高度啦、力度啦、忍耐度啦、眼界啦，系咪咯？ 仲有个水嘅反射力， 系咯。咁有冇望到有啲位置咧？比较干净咁。 冇啊。 咁另外我想问，冇话企位，即系企咗两个鞋印咧，摆喺度话。 佢冇佢成条就一条通坑渠嗰个位。 我知，但系 通坑渠盖咁样， 但系都可以保持距离噶嘛。 咁你当然可以保持你隔篱嗰个距离啦。 我已经唔系讲话大家平排喺度小紧。 系啊，你讲自己一个咋？你都唔知点。 点样走上去，真系 嗰个设计咧，真系 好差嘅。其实佢谂住咧就悭翻嗰啲每一个逐个嘅维修嘅，咁啊，但系反而换嚟男士门就麻烦啦。啊，我想话咧，即系 好肉酸。 我哋话斋咧，公厕嘅嗰啲设备咧，其实真系有啲真系咧麻麻地嘅。咁啊，即系讲紧有啲掣又坏嘅啦，譬如去水唔去水，即系冲厕嗰个掣又揿唔到啦。跟住嗰啲水龙头咧就系长期一揿咧就喺度长，咁佢唔识，好似唔识弹翻翻嚟，嘥晒啲水啦，同埋嗰啲叫做厕纸啊。我听到有个女士话咧，哇，嗰卷厕纸一拉佢就成卷飞出嚟咯。 哦，系， 你有冇试过？ 所以咧，你其实公厕嘅厕纸咧都系好矛盾嘅， 系 有。唔系冇你固然投诉佢，有你又敢唔敢用咧？ 系啊， 喺里边嘅厕纸， 咁有我都一定会要用， 系咪咁 你带入去嘛？ 咁你会自备咯，所以有阵时你 真系急噶嘛，系咪先？ 系啊， 但我想问你啲男士厕格咧，即系你去 敷 敷嗰啲嗰个厕格系点样噶咧？ 我好少喺公厕度开大，我印象中我未试过喺公厕开大， 俾我死都死去商场啊！ 系啊，商场再污糟，你感觉上都系一个商场， 系咪先？明白，我想要有冷气系咪？ 系咯， 我真系试过， 起码湿啊， 突然间肚泻啊， 忍唔住啊，真系肚泻咁样，忍唔住焗住要去公厕嘅洗手间去去解决咧。 而家系咪有得一个踎一个坐嗰啲噶？ 边度啊？ 即 系 踎厕啊嘛，可以有。 哦，商场就冇噶啦。 唔系商场梗系冇啦， 商场都有啊。 商场有踎嘅咩？ 有啊，系特登设计有嘅几格系踎噶。 唔使啊，我而家去嗰啲商场咧，佢有嗰张纸俾你铺上去噶嘛。 咁高档噶？ 好多都有噶，嗱，俾你抹又有啦，跟住咧 有 一张咧，好似我会形容为以前嗰啲糖纸咁样咧。 咪有你坐飞机嗰张啊？ 坐上去，咁跟住咧用完之后，冲咁样垂咗落去噶。 系啊系啊啱啊。 系，我想讲。去嗰啲嘅洗手间真系有阵时个心情真系 好矛盾啊！ 我仲记得 N 年前嘅嗰啲歌曲排行榜里边咧，个主持系咁样 tag 呢只歌嘅 咩啊？ 去公厕要播呢只歌。但愿能再坐一会，既有极远的路，今宵这么的晚，你说你这么攰，再坐一会。但愿能再坐一会，既要别去，且尽量尽量逗留，日后亦无悔。再添热茶一杯，请你多留一会，不求你回心转意，只想别后你心中无悔。情到此心中，终于都清楚，难讲分手。谁人在念戏里对白，语气极平淡，再礼貌地碰杯，如何共你再说爱绝恨，何妨留待午夜独梦回，再坐一回。 八毛金鸡，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甜。 好啦， 冇得坐啦已经。 系啊， 系要转下话题，讲下古时噶嘛。 好啊，你讲。 呢排香港男团哇 hot 到咧，连政界官员都话揾佢上去大陆去做宣传， 冇错， 同埋翻大陆去试下打下拼下啊。 系。 咁古时有冇男团嘅咧？ 每个男人都有团嘅。 你讲表演啊？ 嗱，佢哋嗰啲 武术嗰啲团啊？ 嗱，佢乜嘢都可能会有嘅，不过咧，佢哋咧就即系被誉为咧有一个 咩啊？ 金庸武侠小说里边咪有好多咯，江南七怪啊，咁咪男团咯，佢哋系 嗰啲咯，即系 仲有嗰啲咩五绝咯，全真七姊妹咯，都系男团嚟噶， 系啊，嗰啲男团好多嘅， 好多，我买全真七姊啦，真系有厨姬有厨姬黄宗洋，系咪？ 咁咧喺呢个叫做啊魏晋嘅时期咧，魏晋嘅时期唔系嗰啲魏晋啊， 唔系学校嗰啲啊， 唔系嗰个吓。咁啊，魏晋时期咧有一个好出名嘅叫做， 佢哋系魏晋时期嘅男仔嚟嘅， 吓 系咪 咩啊？ 佢哋系魏晋时期嘅男仔咯， 咪竹林七贤啊， 系啊，竹林七贤啊，啱啊。 系啊，诶，呢几个男仔啊，真系犀利啊！ 系有边几七个咧？ 系啦，咁咧 又系 Ian 啦，又系 Ian 啦，跟住同啦咁啊嘛。 嗱，咁啊，当其时咧，即系佢话呢个诶竹林七贤咧，咁佢哋咧话佢哋系玄学家代表，咁佢话同当其时咧嘅朝廷同埋高官咧都不相伯仲啊，即系话 格格不入嘅 啊，即系咁样嘅。咁啊，但系其中三个人咧，就啱啱 不相伯仲，系格格不入啊， 好系格格不入，系啦。其中三个咧，更加系咧初进士徒。不过当其时咧，嗰、那个魏晋时期咧，就嗰个政府咧实在太混乱啦， 贪腐 系啦，贪腐啦，又明争暗斗啦，又有政变啦，动荡到不得之了。哇，衰到咧连啲苦儒咧都唔放过。咁啊，为咗佢哋咧三个咧，为咗保命啊，免得咧讲。多错多，话讲错说话，株连三族咪死得啦，系咪先？咁所以咧，呢些竹林七子其中三子咧，佢就话啦：，唉，我都系唔玩啦，唉，费事无端端俾人抄卡，咁啊，退隐三林。咁咧，跟住不约而同咧，哦，去到呢个竹林嗰度咧，就把歌谈心咧，同埋系啊，真系啊，咁啊，想讲咩就讲咩，因为佢哋夹夹埋埋，佢哋几个一齐无端端，即系都因为呢啲事情咧，就去到竹林里面嘛，就觉得唉，我享受哇，你知唔知文章去形容啲咩啊？一身放荡，唔系一身 放浪系咪？ 系 放浪形骸， 系啊，一身放浪。放不羁，放浪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自由 系啦， 成日去饮茶， 系啦，咁咧就 茶馆， 系啦，咁佢哋就系即系喺个竹林里面咧，就啊得闲你唱下，我又讲下咁样，其中呢七个人咧，佢叫个名叫做咩咧？有一个叫做。契康 系 啦，一个叫山桃，就系唔系姜桃啊，系山桃。 系都有桃， 系啦系啦，一个叫阮籍，一个叫阮咸，一个叫琉璃，一个叫黄蓉。 系 啊，嗰蓉唔系嗰个嗰个 系兵戎相见嗰个蓉。 咁一个叫向守嗱，咁佢哋咧呢度七个人啦，佢哋都有思维嘅。 咩思维啊？ 你琴日咪同我讲过有思维啊？ 哦， 我中间位系咪啊？ 思维，思维， 思维。 吓吓一亲我真系无端端话佢哋有思维嘅真系。 咩思维素餐嗰啲？ 系啊系啊， 佢都有思维嘅，即系中间位。咁 我即 系 有一个做大哥。 系啊系啊系啊，佢系边个啊？ 阿桃。 唔系， 山桃系啊队长，比较老嘅系啦。 哦，山桃啊， 系啊， 真系。 唔系佢啊，唔系佢系思维啊。 阿蓉， 阮籍。 唔系， 契康 系啊，契康， 契康 系啦。咁点解契康佢会系企喺中间位嘅咧？ 佢最靓仔， 其实佢都几巴闭嘅。啊，佢嗱，你讲起靓仔，佢其实系四大美男中其中一个。 佢又靓仔嘅，原来 哦， 四大美男。 嗱，但系佢系边个咧？佢巴闭咧，佢嘅身份，佢系曹操个孙女婿嚟嘅。 曹操孙女婿， 佢叫契康，系啦。咁佢既有才华，又靓仔，又识打。又识弹琴 哦， 哇！ 又 识 打铁， 系啊， 打铁系咩嚟噶？ 识嗰啲打铁， 打 铁匠 系啊， 哦，系 啊， 应该 系唔系文弱书生喎？ 系啊，佢文武相全咯，真系，所以咧都好犀利，所以佢系企喺中间位吓。 哦 ，OK， 咁啊，另外一个男团咧就喺唐宋嗰度嘅， 唐宋八大家 系啦系啦，唐宋八大家都听过啦。嗱，咁其实佢真系叫唐宋， 你个竹林七贤冇咗噶啦，其实有啲好出名嘅刘伶咧，佢系饮酒放荡出晒名，即系后来大家话饮酒嘅代表咧，就会话啊，你 系 刘伶咁样咯， 系 啊，冇错， 系呢个人系啦，即系佢中意好中意饮酒， 唔系声头位， 佢唔系声头位，系啦系啦， 啊咁啊，跟住咧就啊头先啊啊彭仔讲唐宋八大家系啦，亦都系一个男团，古代嘅系跨朝代， 系 咁佢叫做咧唐宋散文八大家嘅，因为佢哋个个都系咩啊，个个都系诗人嚟噶嘛，系咪啊，即系写 文章 嘅。咁啊，呢八个熟悉好多啊！你估系边个？ 你有要数噶咯？你要 系啊系啊系啊！ 杜甫嗰啲嘢噶， 冇 噶 冇噶，因为 写 文噶，写 文 章 嘅。嗱，有韩愈，有冇听过啊？ 柳宗元， 哎啱啦，韩愈、柳宗元，跟住咧仲有欧阳修，仲有苏轼三父 子， 就系苏洵、苏轼、苏辙同埋王安石，仲有一个叫曾巩，系啦。咁咧嗱，呢佢哋都有咩噶？后人即系之后啲人咧就帮佢排咗一个思维嘅。 系 你估边个系中间位啊？ 佢今次又唔叫中弯，中间系咯，即系排第一咯， 排第一啦，叫做 三个人。 唔系。 韩愈 系啦， 中原 系啦，系咪系韩愈啊？ 韩愈， 韩愈啦。咁点解咧？因为咧喺唐朝嘅时候咧，韩愈咧提出咗一个叫做古文运动， 系， 几犀利啊！古文运动，咁佢话认为咧，好多人咧写文咧写得太过浮夸，系怀疑不实啊。咁样唔好。我哋要整顿下佢先，咁跟住咧就话啦，应该写文咧嘅时候咧，系要写得形式啲啊，系形式朴素，意思咧就要深刻咁嘅意思啊。咁啊，佢嘢系啦，佢意思要深刻嘅。佢话咧唔好喺度杂乱无章咁样做，唔知写乜嘢咁。韩愈讲完呢番话之后咧，柳宗元咧就好认同啊，于是咧佢就跟住佢。咁啊，去到宋朝咧，欧阳修咧就向呢个唐朝啊致敬。咁佢都喺嗰段时间咧就整咗叫北宋古文运动，咁又开拓咗咧佢另一个咧写文章嘅方法。佢话：，喂，而家写文章要有血有肉，要反映现实，同埋咧唔好毫无内涵咁样嘅，系啦。咁啊，呢两个咧就暂时叫做 两个古代 男团， 系啦啦。嗱，古代有四大美人，边四个识啊？有王昭君， 貂蝉啊， 系啦，有西施，有貂蝉，有杨贵妃，系咪？但原来都有古代四大美男， 我有潘安， 啱系啦， 潘安，仲有 被誉为最靓仔嗰个， 系啊，仲有一个边个咧？西门庆， 唔系，潘安，你点解会讲咧？人哋如果人哋赞你就话你个样真系貌若潘安， 系啦系啦系啦。 佢直情係靚仔嘅標準啊！佢咧係西晉嘅文學家嚟嘅，佢被譽為中國第一代男神。 係哇，用 佢名嚟定義靚仔究竟係啲乜嘢準則啊？咁樣但係佢真係唔講得笑嘅。 咩咧？ 佢咧真係呢個名咧係真係無人不知，無人一不曉。 係啊，到而家你都係咁講㗎。係 啊，佢雖然係咁啊，但係佢需要生活㗎，佢都要出街買嘢㗎。係咁，究竟佢每次出街嘅時候？咁佢嗰啲街上嘅情景系点咧？ 啲人会打烂晒啲鸡蛋，掟烂晒啲水樽，就系为咗见潘安一面，一定系咁 引起佢嘅注意。 哎呀，你谂住留翻四大美男下一集再讲啦。 梗系要咁 啊！系啊，吸引啊！ 系啊，我哋听完新闻之后啊。 当局为今个月三号之后到过机场指定范围嘅人士提供免费检测。新加坡单日增加32人确诊，其中24宗是社区感染，是自去年7月以来最多。日本东京奥组委秘书长武藤敏郎透露，参加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各国人数，将会由原本预计的大约18万人减半至9万人。但是运动员的数量保持不变，大约是15000人。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今朝本港西部多处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此外，位于菲律宾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减弱为低压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同酷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昼一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990点，升271点，总成交金额810.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471点，升4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28点，升21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04元跌9.2，腾讯控股586元升6元，美团245.2跌6.4。盈富基金28.18升2毫，友邦保险102.3升6.15，京东集团265元跌11.6，中国平安80.65升1.45，中芯国际23.85升5仙，小米集团25.7升3.5，金蝶国际24元升8毫。

作曲系坤哥自己，填词 Oscar， 编曲监制都系 James Ting。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吴亦坤《日路》。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点唱啦，点唱啦吓！最后一小时，1872388，1872388啦，有咩要点就即管点。 系啦，又过晒啲母亲节啦，仲可以 DSE 打气哦，未完晒系嘛？ 哦，系啊，都可以依然啊。 咁啊，当然啦，呢、這个礼拜或者啊嚟紧嘅日子都会有啊，你嘅亲朋好友啊，总有人生日啦。 嗯， 喂，结婚都多翻咯。 啊，系、哦， 系、 哦，系、哦， 你 嚟紧啊，有啲好日子啊， 有两单添啊，月尾 好咯， 咪一下好日子咯。 嗯，咁啊，要点唱咧？好快啲啦！打电话嚟1872388啦，风骚大点唱。 好，讲下气温先啊，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但系雷暴警告咧，去到晏昼1点钟吓，等我完咗节目，佢就应该完啦。希望吓， 希望完。 因为又热又湿咧，真系几辛苦咧。依家天气 系啊，嗰把遮啊啱啊，又遮太阳又遮雨啊。 啊系啊，晴天雨天遮啊嘛，系咪？ 系。 OK， 咁好啦，我哋可以开始点唱啦。 好嘅。 阿 Happy Wen 咧就话你哋好啊，风骚快活人你哋好。5月18日咧，系佢爸爸70岁大寿啊！ 系咁啊，生日快乐！ 祝个爸爸咧身体健康，永远咧都开开心心。希望咧啊，我哋三个可唔可以唱首生日歌个佢听啊？ 可以，我负责点蜡烛啊！ 好啊， 你哋两个唱首啊！ 恭祝 你爹哋， 你恭爹哋 于天齐啊！ 系咪冇咗我带唱就唔识唱嘅啫吓？ 就盲唱，平时你好中意唱噶嘛？ 庆贺你啊嘛！ 庆贺你生辰快乐， 年年都有今日， 岁岁都有今朝， 恭喜你！ 恭喜啊 ，Happy Wen 嘅爹哋！ 吹！ 咁啊，当然啦，生日嘅唔系净 大寿， 系啊，唔系净啊 ，Happy Wen 嘅爹哋啦，仲有好多人生日嘅。 系啊，睇下仲有边位先？风骚三宝你哋好，我想点唱俾我老公啊 Raymond。听嘅，因为咧佢系今个月12日生日，即系啱啱过咗一日两日。虽然咧今年发生咗好多咧唔系咁开心嘅事，但系我会一直陪住佢同埋支持佢嘅，永远爱你啊 ，Raymond， 你老婆话咁啊已经读出啦。 系啊 ，OK。 好，呢度有一个咧，就系、是、三宝你好，我系第一次点唱，你叫我 Masa 啦。 咩话？ 佢叫你叫我 Masa 咯 ，Masa，MASA 咯，系啦。佢话咧，我要点唱俾我好兄弟兼同事咧 Keith 听嘅，因为咧佢6月啊就喺我哋工作嗰间酒店度咧成亲啊， 开心啊， 咁啊亦都咧要点唱俾我好朋友咧个妹妹啊晴晴听嘅。因为咧佢就旧病复发啊，话佢咧就子宫生咗个水瘤，希望咧佢早日康复，身体健康啦吓，唔好再复发啦，希望可以抽出同埋同我哋咧祝福 ，thank you，thank you 吓 ，thank you, 祝福你 ，OK 好啊，呢度啊阿Lee咧佢就话你哋好啊，想点唱俾佢嘅小情人啊，兼猪小宝宝，佢系啦，佢咧又系5月18日咧3岁生日啦，即系同头先阿 Happy Wen 嘅爸爸一样啊，5月18日。3岁生日，佢咧妈妈咧祝你咧生日快乐啊，身体健康。纵使咧而家生活咧比较艰难，希望咧妈妈你咧仍然能，即系妈妈希望佢咧仍然能够开心过每一天啊。佢话咧妈妈爱你啊，小猪猪吓。 哎呀，好甜啊，好可爱啊。好啦，仲有一位咧就系 Catherine， 咁佢话啦，风骚三宝，我系 Catherine， 想点唱俾我侄仔啊 Howard 听嘅。 系， 咁佢咧。考埋下个礼拜一嘅 M2， 系咪数学咯？ 系诶，我估系咪数学啊？ 系啊系啊，咪数学咯 ，M one M two 啊嘛， 系 M two， 系啦， 就考完 DSE 噶啦， 恭喜你啊！加油啊！真系要加油啊！ 阿 Howard 咧就要尽力考好个试啊！嗱，考完之后咧，阿 Catherine 咧就话会咧请你去食大餐噶，记住啦，加油啊！ 而家你要掌啲细路都好似越嚟越难咁样啊！好多人佢都有咧、啊，你用咩嚟引佢先得啊？真系、嗯，所以咧，我同嗰啲僆仔咧，佢想睇中 点啊？ 唔系佢睇中边粒模型嗰啲咧， 唔好买住。 系啦，譬如佢睇中大盒咧，点都唔好买个大盒俾佢，细先啦。系啦，哇！如果唔系你咁快请佢食大餐咧，佢跟住你冇嘢引到佢啊？ 几时到佢嗰、那个 终极愿望可以做到啫？ 那个梦想啊，几难啊，越嚟越难咗。 好啦，呢度有个孔志娟咧，佢就话啦：但愿疫情啊快快走。回复香港的精神，人人都身体健康，豪仔唱身体健康，唔该晒，笑时候笑时候笑时候笑时候笑时候，佢明明啲字系齐噶，出到嚟 可以打油诗咁啊！ 系啦，我尽力将佢变成打油诗嘅。 咁、啊、你会唔会如愿呢让人、這個、 我只想啊身体健康， 好啊，继续啊！ 我要你活到一百岁，得咩一脸倦容咯，康康康，好冇错， 好啊 ，OK， 好啦。 我哋如果唱唔到就说出嚟， 好有意思啊！ 说唱啊，系。 好，说出你重点系嘛？阿拼音咧就话啦，喂，夏天嚟啦，真系要多啲饮水，补充你嘅身体水分。咁、希望疫情快啲远离全世界，香港人你大家都要加油加油啊！ 知道。 好，呢度仲有一个咧就阿 Grace 啊，佢话咧特别要点唱俾阿 Sam 听啊。正所谓每天爱你多一些，知你 多一 Sam 添， 系啊，多一 Sam 啊，真系知你平日工作辛苦，不过记住啊，要身体健康，保持一个开心健康嘅心情啊。所以。我哋都要研究一下点样可以喺香港好好地生存到，有生存模式研究所啊！不甘心未来大撕裂，不信天，不靠主，你有你进化的恩典。快醒觉醒，醒晒醒觉醒，天不收就全力不止，先躲进力从另一边。前面基因实验宿命的法子，靠自我迫使。碰住有种本性，哪个他直接苏醒，哪个他直接清醒。有些意识气息，逃不出新气候的后遗症，需要斟半杯血清。哪个他直接苏醒。太多喊声，现成听不见雪浪有声，心里边各自找套新发明，一出街二楼在拉扯，一出身位存着辐射，不变质都变质，这世界要怎么改写？一街都是轮候伤者，等不了治疗药师者，请你基因渐渐混浊的意识，再别要苟且。有些意识气息，逃不出新气候的后遗症，需要斟半杯血清。太多喊声，现声听不见雪浪有声，怎压抑世道不见得太平。I'm sorry. 细胞一破冰，进入演化的过程。 佢系何家明啊！生存模式研究所，喂，有啲咩研究成果话俾我哋听？点样可以喺香港好好地生存落去啊 ？OK， 继续电话号码18723888啊，读点唱。 好啦，继续咧点唱方面咧，我呢边有一位咧就佢咁讲嘅，风骚主持人你哋好，今日系我生日啦， 生日快乐！佢边咩名啊？ 又系契仔肥安旧历生日， 系 17号系朋友个仔。阿泽熙佢生日30号咯，就是我侄仔同朋友阿山佢嘅生日。 嗯， 祝所有五月之星生日快乐，希望身边所有亲人朋友健健康康、平平安安，揾多啲金牛，生活越嚟 越 悠 游。 好 嘢，佢揾多啲金牛，生活悠游啦。 咁佢咧个名咧，唔知系咪咁读咧？周慧欣啊， 系。 系啦，就系咁。 不过头先你讲开即系咩揾多啲金牛咧？我今日见到有单新闻咧，好押韵嘅。佢话访问咗唔知一个铺头嘅老板咧，佢就话生意好唔好？哦，咁啦，生意滔滔，唔够交租。 即系人系多，但 系系啦，即系无论点样赚到，都系交唔切租。哇，都系 旺丁旺财啊，正所谓。 好笑，我头先见到个押韵嗰个句子就系生意滔滔唔够交租，哇，真系边够你玩，真系惨啊，真系 吓。咁可想而知嗰个租金啊，几吃力。 系啊系啊，好。你有冇？如果冇嘅话， 有啊。OK， Jeffy 咧就话你哋好啊。佢话5月13号咧就系佢个宝贝仔啊，阿善伟，佢17岁生日啦。咁、 哦、 啊，系啦，咁啊，希望咧三位主持人可以同佢讲声，一齐讲声生日快乐啊！一二三， 生 日 快 乐！系啦，咁啊，祝 我哋高中低三只音齐晒嘅， 系啊，多谢我哋啦。另外咧，就祝愿全世界嘅人咧都身体健康、平安快乐啊！ 系啊，你唔好学桂花田琴啦。 唔 系唔得入声噶，会泼扇公主噶， 真系咩？ 系啊， 听到 啊，听到少少噶，系啊， 测试， 系啊，同你平时一样嘅真系。你睇佢自己戴一顶帽喺度散唔到热啊嘛，真系。 冇剪头发啦，样衰到不堪。 我哋唔介意， 系咯， 我自己都介意自己。 系咩？你都睇， 唔需要介意人哋， 即系唔使人哋望你自己。 好啦，咁我呢度有个点唱，我呢个点唱咧，哇，即系佢好紧张啊，因为我琴日咧同朋友食饭嘅时候咧， 佢 咧就 好紧张。 佢好緊張，我琴日同我朋友食飯咧，佢就話俾我聽咧，佢就話我咧個侄仔咧好中意你噶，係啦，咁我就話你個侄仔幾歲嘅啫，3年班。咁咧佢话咧就好中意我哋啦，咁亦都好喜欢我哋嘅节目啦。佢话咧佢试过博懵打过上嚟噶啦，好似 咩叫博懵啊？ 系啊，不好似未打过啊，唔知系咪呢位朋友咧？咁咧咁佢就话系咪真系可以点唱啊？咁咧佢甚至乎咧，琴日叫我打电话咧，同佢倾咗两句。 哦，系啊。 点知咧佢认唔到我把声，因为点解咧？我发觉原来咧，我见到佢系细路仔咧，我用咗同我仔倾偈嗰把声啊，我就变到好咧懒温柔咁样咧，系咁啊。点啊？你做晒功课未啊？跟住听嚟听去都唔知道我系边个，系啦。我平时我哋开麦唔系咁噶嘛， 咁 啊 真系 系啦。 咁万一同小朋友真系有另外一把 声，系啊！我即刻就变咗第二把声咁样。咁咧佢又好想点唱啊，因为咧佢哋就嚟都会有好多生活上面嘅变化噶啦。咁啊，总之就呢个点唱咧，佢就自己讲啦。我等佢录完音之后，佢自己讲啦吓。 好啊。 吓咁有趣吓。 曾志豪，我谂到。点唱啲咩啦？我想点唱呢一首歌叫They Don't Really Care About Us， 我好中意听噶，系Michael Jackson 作嘅，好劲噶，拜拜。 咩事啊？ 佢自己好唱啊？ 唔系啊，唔知啊， 系咪啊？ 唔系喎， 曾志豪啊，我依依咧会喺。send 俾你嗰呢個 message 下面嗰度打啲字，因為我驚你唔明我講嘅， 真係要出中文字幕係咪？ 拜拜，唔該曬，拜拜。 哦，咁三年班都 OK 嘅。 同埋佢好中意扮我哋個 Jingle 咯。我發覺原來好多小朋友咧，佢聽我哋節目之後咧，阿田嗰時都接過啲電話，佢話我好中意扮你哋噶，可唔可以而家扮一次啊？咁樣咧，跟住佢就會扮噶啦，話桂花田，跟住就喺度嗌啊咁樣咧。佢琴日又喺度扮咗我哋，嗌咗我哋名一次咯，真係。 多謝你啊！佢叫咩名啊？ 佢叫做咧呢一個朗希啊， 三年班 係啊，朗希。咁啊，如果係咁嘅話 呢不如就送呢一隻呢哇三年班鍾意聽 Michael Jackson 啊。 一定有啲 意思 啦 定係。 好有品味啊真係。 其他聽眾呢小朋友唔好執書啊自己打電話嚟啊。 係啦 ,1872388 啊。 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同新加坡的航空旅游气泡专属航班原定今个月26日启航。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表示，昨晚同今朝曾经同新加坡的交通部长通过电话，以目前情况嚟睇。覺得好大機會，未必如期可以在今個月26日按機制重啟雙邊旅遊。當局下個星期初會再同新加坡當局接觸。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鑑於台灣的本土確診個案有上升趨勢，當局將會要求所有曾經在台灣逗留的抵港人士必須在指定酒店強制檢疫14日，不能夠進行家居檢疫，減低病毒進入社區的機會。他又說，有關人士需要在機場等候檢測結果才能夠離開，亦都需要在檢疫期間接受三次檢測，並且在抵港之後第16日和第19日接受強制檢測。陳肇始在立法會一個委員會表示，疫苗接種計劃開展以來，收到非香港居民查詢接種疫苗的要求，當局認為有需要為在香港逗留一段時間的非本港居民提供疫苗接種服務，以提升整體抗疫能力。當局正是審視相關安排，並且會適時公布。消息說，政府計劃最快下個星期推出外展疫苗接種計劃，企業和機構只要集合足夠人數就可以提出申請，由負責的醫療機構派員上門為員工接種疫苗。據了解，機構可以選擇科興或者復必泰疫苗，政府傾向由現時營運社區疫苗接種中心的醫療機構抽調8至10名的人手，包括醫護人員上門提供相關服務。公務員事務局回覆查詢的時候說，正是積極將接種計劃以外展形式推廣至不同界別和行業，局方正是與建造業界、顧問公司、公用事業機構等進行籌備工作。局方希望參與的企業能夠盡量鼓勵所有未接種疫苗的員工參與，而接種人員的數目將會在籌備階段時與個別機構商討。外展接種服務預計今個月中實施。石欣婷繼續就梁寧傑在金鐘太古廣場墮樓身亡進行研訊。曾經同梁寧傑談判的警員作供的時候說，由當事人爬出鐵棚架至墮下的過程不夠3至4分鐘，認為事主墮下之前是向消防員大叫走開。時任立法會議員鄺俊宇說，自己到場希望同事主溝通，擔當緩和角色。至於有沒有想過未必有良性後果，他說明白有風險，相信根據自己以往的經驗能夠作出適當判斷。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雨勢頗大同有雷暴，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同炎熱，吹和緩偏南風。展望周末期間大致天晴同酷熱，下周初有幾陣驟雨，部分時間有陽光。依家氣温32度，相對濕度67%，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下晝2:30，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7,981点，升262点，总成交金额818.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471点，升4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28点，升21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04.6系跌8.6，腾讯控股586.5升6.5。美团244.6跌7蚊，盈富基金28.16升1.8，友邦保险102.2升6.05，京东集团264.8跌11.8，中国平安80.55升1.35，中芯国际23.9升1毫，小米集团25.6升2.5，金蝶国际23.9升7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8，日元109.57，瑞士法郎0.906，加元1.217，人民幣6.445，英鎊對美元1.405，歐元對美元1.209，澳元對美元0.773，新西蘭元對美元0.718。日經平均指數報28,066點，升618點。 港金現價報16,880元，升6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22.07美元，賣出1,823.0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风骚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以前选过特首嘅嗰个叫胡须咩啊？ 胡须佬。 唔系呀，成日用歌士的嗰个叫咩 Sir？ 哦，曾 Sir。哦，第一个字系曾字。 系啱啦，第二个字啊，面上边啊有粒嘢啊，嗰啲我叫咩啊？ 麦。 唔系啊。 系暗疮。 系啊，人各有咩啊？ 哦，人各有志，系个志字。 系啱啦，你第三个字啊，食自助餐咧，第一时间咧扑出去攞嗰啲生嘅咩啊？ 生果。哦，我知啦，嗰、那个系果字，曾字果。 唔系啊，边有人扑出去攞生果？梗系攞生蚝啦，系个蚝字啊！ 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嘅曾志豪。 哦，你话嗰个成日讲 sorry sorry 嘅曾志豪咪得咯？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喂，天气真系要留意一下，因为而家好多警告啊！嗱，32度气温，相对湿度咧就67%。 嗱，雷暴警告咧延长咗啦吓，去到2:30，咁啊再加埋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啊，出面真系吓，又热又湿又焗。 头先我老婆出咗街一转，跟住佢影咗张相俾我，落汤鸡咁样， 系啊，话好大雨啊！ 我仲唔知我话做咩？你跑步嚟啊你？佢话。梗唔系咧，落雨啊，唔通俾人倒水啊咁样？我话吓，出边竟然落大雨而家。 哦，可能局部地区都未。 系啊，所以大家留意留意，小心小心啦。哎呀，头先用开咗条窗罅添。 哎呀， 唉，你知头先翻到嚟嘅时候，你又当空噶嘛，好惊 喎。咁啊，天文台系咁讲嘅，初时局部地区雨势颇大，同埋有雷暴啊。 系啊，嗱好啦，电话号码18723881873881啦，欢迎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咧，就点唱嘅。 嗯 ，OK， 系啦，我读埋个点唱先好嘛。 好， 呢度咧有阿 Cherry 啊，佢就话啦，你哋好啊，今日咧要点唱俾阿家俊听啊。啊，甜甜咧，今日咧佢哋啊，家俊同埋甜甜，咁佢今日结婚啊，大日子啊，咁啊，祝佢哋咧幸福快乐，恩恩爱爱，望佢哋一切顺利啦。 几好啊，个名甜甜。 甜甜系啊，24尾系嘛？ 又暴露咗年纪啦，真系一讲就真系暴露咗啦。 我都识啊，心啊先生噶， 唔系你头先都识。竹林七贤啦，所以冇问题嘅。好啦，我哋听听众电话咧，8734888，你系边个？ 我系 Crystal 啊 ，Crystal 你好， 你好啊， 好啊，多谢你哋啊，你哋已经陪伴咗由读书年代到而家啦。 系啊，你都系而家中二啫嘛， 咪就 系 咯，你未毕业， 系咯。就嚟中午啦，因为就嚟一点钟啊， 中午一点钟 系啊，点啊点啊， 因为想点唱俾个仔仔听嘅。 哦，我哋头先就讲紧你仔仔未到中二，系咪啊？ 啱啊啱啊，系佢就嚟会升中一噶啦， 系啊， 未到中二嘅。 咁你今日点唱系想讲咩呢？ 因为佢哋好期待咧，可以喺收音机度听到佢哋嘅名啦，同埋都好期待咧，我可以点唱俾佢听嘅。 交俾你，交俾你。 系啦，咁 Jason 咧就我嘅仔仔细仔啦，咁佢嚟紧再过多两个星期就生日啦，咁又撞正佢考试，咁就又冇得出街啦，咁所以咧想同佢讲声生日快乐啦，预祝佢都希望佢哋两兄弟 Ryan 同 Jason 咧考试顺利啦，咁我系个单亲妈妈啦，咁我都好想同我两个仔讲，我真系好爱你噶，咁佢哋好希望我可以见到真的爱你呢首歌俾佢哋听咁样。 好，想问翻咧，你住边区啊？ 港島啊，我哋呢度冇雨啊。 係啊，因為咧，原來話咧，天文台咧已經發出咗一個局部地區大雨提示啊。 嗯， 如果係屯門區嘅朋友咧，要注意啦，就話屯門區嘅雨勢係特別大。並且已經錄得啦，或者預料會有每小時雨量係超過70毫米嘅大雨，有可能咧出現嚴重水浸嘅嚇。咁啊，呢個係天文台咧係12:10嘅時候發出嘅提示嚟嘅。 係啊，喂，但係你話你係要一個人照顧兩個小朋友啦，咁你覺得你最辛苦係咩嘅即係情況之下咧？ 我想最辛苦是要处理小朋友的情绪，因为我大仔是 SEN 的，咁变相我凑佢真的要花多10倍的精力落去，同埋不停咁学咯。我真系凑住佢，我一路都上唔少嘅堂，谂唔少嘅方法可以帮到，希望可以帮到佢。我希望同佢一路成长。我相信总有方法系帮得到佢，我都相信佢有佢自己条路嘅。 我想问咧，喺呢个单亲嘅照顾上咧，有冇一啲嘅帮忙嘅人咧可以？ 是出援手啊， 系咯，会唔会啊？ 我谂系多谢 支援有冇啊？ 我好好彩，我遇到一班好好嘅知己朋友，都好愿意帮助我。因为我屋企人都唔喺香港，咁变成我真系好多谢身边我啲好真诚嘅朋友，佢一路喺生活上，当我遇到困难嘅时候，若然我伸出援手，佢哋真系会自己请假去帮我，因为我都好受疫情嘅影响啦，咁同埋好多嘢嘅影响。我真的得一雙手一個人去照顧小朋友， 是不過你 都比較困難地去照顧。 是不過我想你可以放心的，你那兩個仔呢 Jaden 和 Ryan 呢，他會感受到的。因為我最近聽到有一個那些就是小朋友故事書呢，他就說有一個是由即是嫲嫲湊大的，即是個孫仔啦。他說呢個孫仔呢，他跟老師講的時候呢，就說呢，我家裡呢就嫲嫲呢，他又會似爸爸，他又會似媽媽，是啊，有時他好像爸爸那樣出去照顧我啦，他回到家裡好像媽媽那樣煮飯給我吃啦，但又會呢做回個嫲嫲角色咧，就會成日即係關懷我啦咁樣。 錫佢係咪？ 所以咧，我好相信你嗰兩個小朋友咧，哇！佢已經完全可以理解到啊，阿 Crystal 咧，你就係點樣咧？即係父母所有最關愛角色都喺你身上面睇到噶啦，真係你可以好放心。 同埋側邊好多天使都幫到你啦，係咪？雖然屋企人喺唔喺香港啦，係咪？ 喂，咁你最後你講句説話啦，我用呢個真的愛你嘅音樂，襯托住你同兩個仔，不如你講翻兩個心裡話啦，交俾你啦嚇。 Dian Jaden， 妈咪真的很爱你，我亦都知道你哋都好爱妈咪，多谢你哋两个陪伴喺妈咪嘅身边，多谢你。 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多么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怎可无尽真恩，我要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是你多么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 好啦，我哋再听下位听众电话咧，87238啦吓。好， 电 话旁边有啊， 系咪 Angel 啊 ？Angel 系咪啊 ？Angel 系啊， 系啊 ，Angel 你好啊。 我系 Angel。喂，冇啊，你记唔记得咧？之前我打过嚟咧，我个女被教云南嘅，记唔记得？ 云南， 我记得啊，记得啊。 教云南， 嫁去云南， 嫁去云南，好似有印象喎，系啊，系啊，系啊，有啲印象喎。点啊点啊！云南边处啊？嗰阵时教佢系昆明啊，定边啊？ 佢系走云南， 好大噶嘛，因为 有啲兄走婚喎。 大理， 哦，大理系咯，哇，大理古城，三 朵 金 花， 系啊。点啊点啊！而家情况点啊？ 已经所以报告俾你哋听咯。 生小朋友啊？ 生仔， 孙女， 我个孙女已经听日系两岁啦。 哇，你呢啲系咩？大理段氏嘅皇亲贵族嚟嘅，系喎。 所以咧，我就特登打嚟，即系话俾你听，报喜俾你听，开心下啊嘛，大家。 梗要啦，喂，呢个真系我哋好中意听到呢啲喜讯嘅，真系恭喜恭喜。 阿女呢两年， 我哋真系忠实 fans 嚟噶，大佬。 但系阿女两年嚟都喺大陆嗰度，冇翻嚟香港啊？ 唔系啊，因为佢喺香港做嘢啦，而佢先生咧就即系上上落落咁啦，咁跟住就。疫情關係咧，咁佢都續期啊喺香港咧，咁都大半年，咁但係都唔得啦，咁收尾都會，喂你都要揾食㗎，咁咪翻去大陸咯，而家上咗去大陸啦。 哦，即係阿女同埋你個孫女就喺香港。 係啦，就同我住嘅，所以我哋嘅關係，所以我哋嘅關係咧，其實就真係。好亲密咯，你知嗰只猪仔又好可爱喎、 啊。猪仔听到你咁讲都知噶啦， 婆到你咧晕咗。 系啊，哇！但系佢未翻过大理噶咯，即系咪啊？ 冇啊，因为疫情，佢阿嫲嫲同阿爷爷都挂到佢咧心肝 都 甩咗。 佢嗰度 好彩，好彩有视像咯，真系好彩。 喂，大理嗰度你有冇听到啲亲家讲疫情如何啊？即系我谂住咁边缘啊，会好啲咧。 反而嗱，开头咧，其实年几前反而佢哋嗰啲口罩就比较紧张，咁我哋都试过寄口罩上去。好啦，咁但系而家咧就好啲啦， 系 而家开始有疫苗添啦， 系 咁咯，系啊，所以都 OK 嘅。佢都梗系恨个孙上去，我哋话唔好啊，而家真系我哋太惊啦，你。大家都唔好滾搞大家住， 都係 啊，安全起見嚇，咁細啊嘛。 同埋，如果你哋可能再通關之後，你哋會唔會都翻去佢哋嗰邊嗰個大理咧，即係探一探啊？即係第一 網會一定會嘅，咁但係真係要通咗關，同埋真係要安全，因為阿 B 始終喂而家兩歲，唔知點噶嘛，係咪先嗰啲疫症？ 我覺得好有型啊！ 又出世。喂，大佬戴口罩，大佬而家佢都好乖啦， 系啊，好多小朋友， 佢已经真系好乖啊，真系系咁戴口罩。哇，有啲真系咁掹，我哋就教佢，唉，唔得噶，一定要戴口罩。咁佢又搓手又成，做齐晒几式噶， 咁乖啊， 系啊，真系好乖呢个天宇 B B 啊。 佢要千羽啊， 系啊， 哎呀，好正啊！你个女，因为有个孙女啊，因为我谂起咧，嗱，佢个名又已经好古装啦，千羽，哇！跟住你出世，即系唔系佢另一边嘅家乡咧，直情就真系，哇！云南大理古城，哇！你直情系拍古装片啊！你真系应该翻去睇下呢位， 又长头发跟住变姑娘 系 嘛？ 系啊，千金小姐， 系咪有啲大幕感觉？ 系啊， 系啊，初时出世冇乜头发，而家咧就长到啲头发都可以扎到。 边 仔好靚女啦，而家 咁就好啦。 我听到 Angel 好开心，好开心啊！ 所以我都特登要打嚟同你讲，因为我而家喺个街度，头先啱啱而家就上到巴士，我都好紧张。跟住我翻工啊嘛，跟住我就话系啊，咁我话都 OK 啦，咁呢只猪仔都祝佢。真系 身体 健 康 成长，真系快高长大啦，活活泼泼啦， 同埋疫情过后，希望咧即系可以见到爷爷嫲嫲啦、爸爸啦，系咪啊？ 系啊，我送呢只歌俾佢， 爸爸都好挂住佢。爸爸话：哎呀，我又翻唔到嚟同你庆祝，但系真系冇办法。喂，你翻嚟唔系问题啊，上去又要检疫，哎呀，真 系 好惨。 所以而家就真系好似万水千山中环咁样啊，有排吓，我送呢只歌俾你，亦都希望你。同你孫女咧就喺香港咧繼續開開心心咧，咁啊遲啲可以翻上去玩啦嚇。 誰知心醉朱顏，消逝煙雨間。 你嚟自边度啊？我嚟自大理啊！哇，呢、這个真系劲啊！大理100万， 系 咪啊？ 好正啊！真系哇！如果要同佢仅次于佢，可能就话你边度出世？ 我沙漠 系啊， 系啊。 我喺 天山， 系 天山雪佬啦，天山童佬啊，真系咁要揾榴莲过嚟啦，真系吓。好啦，喂，一八七二三八八啦，继续诶，仲有点唱或者我哋可以听电话啦，系嘛？ 嗯， 好，听听众电话，你系边个？ 你好。你好嗎？ 喂，你好，我是浩浩媽。 浩浩媽， 是到我了，是不是？到我了， 是 不 是？ 好開心啊，好開心啊，今天可以終於打到你了，因為上個禮拜答應了我媽媽。 哦， 是。是啊，打不到啊，我自己結果。 是什麼？補返， 是啊，補返啊，因為上個星期日是我媽媽正日的舊歷生日，80歲大壽生日。 恭喜恭喜。 兼且母親節喎。 是啊，所以我想着上个礼拜五打来，但是结果呢打不到。 是啊，你下次将钱入落指定户口到，我们就会帮你转播去。 你不要听他说，是他乱 说。那你怎么庆祝啊，你上个礼拜？ 我们就跟爸爸妈妈去想走不走酒楼来到庆祝的，跟他一起吃餐饭那天。 是 啦。 啊，都好啊，食餐饭。 咁咪要分几张台啊？ 使唔使啊？ 系啊，要啊，要啊，因为呢个疫情底下。 有冇打条金链啊？嗰啲金珠牌嗰啲有冇噶？ 金牙可能 我哋唔兴呢啲嘢噶。 系啊，佢兴送钻石，唔兴送金嘅。 唔系食餐饭咧，已经系好高兴。 咦，今日浩浩妈嗱，今日终于打得通呢个电话啦。 系啊。 咁又要同阿妈妈咧，即系补足翻一啲嘅生日嘅说话啊，甚至乎母亲节嘅说话啦。有啲乜嘢想同妈妈讲咧？ 祝妈妈咧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啦。佢祝佢咧身体健康啦，你哋个个都系啦，因为而家疫情底下，希望个个都系身体健康啦。 系啊，知道，多谢。 咁希望佢呢个母亲节快乐啦，因为我哋都今次减咗好多佢啲酸酸湿湿啊，都同我一齐庆祝啊，同佢一齐食饭。 酸酸湿湿添，哇，死头痛啊！ 喂，咁你个浩浩咧，你个浩浩几大啦？ 我个浩浩好大啦，已经今年 DSE 啦。 我 DSE 都系好大 啊， 真系落 佢。下个礼拜一最后考个 4M2 佢。 啊，佢又系， 哦，加油啊！ 又系 M2 喎。 佢压力大唔大啊？你觉得佢？ 都 OK 啦，个个都系咁噶啦。 系咪啊？你有冇点帮佢啊？有冇煲啲汤水去饮咁啊？ 煲下汤支持下佢咁咯。 系啊，因为桂花田嘅啲仔女就落命令嘅，叫阿妈呢排唔好骚扰佢噶啦。 系啊，我哋都系， 你哋都 系啊。 系啊， 又同你一样， 真系唔好搞佢啊！啲咩约会就唔好约啊，咁噶。 系啊，要关闭啊，要。 真系唔好遇佢啊，去边都 禁闭型，系啦，自我隔离咁样嘅。 系啦，系啦。 咁 OK 嘅，因为其实啲细路咧呢段时间咧系高度集中精神嘅，佢紧要系自己成就解锁，独自完成任务， 其实好事嚟嘅。系好事嚟 嘅，咁啊希望佢系完埋呢个 DSE 咧，考埋 M2 之后咧，就可以轻松愉快啦。真系咧，读咗十几年书啦，终于可以，星期一嘅完成埋啦吓。咁希望佢可以加油啦，好唔好？ 好啦 ，thank you， 好啦，拜拜，好， 多谢晒，好 唔 好？ 多谢你啊，佢好中意我哋啊，系啊， 系啊，红都面晒， 听到你哋把声啊， 唔舍得走啊， 我想点年心音俾我妈得唔得啊？ 我哋唱俾你听啊， 好。 是啊，父母亲爱心又善将碧月， 走音我呢个人 难声添啊，真系我尽咗力噶啦，真系 心礼物， 多谢你啊， 快日报， 系啊，多谢晒，拜拜。 好，我呢边咧就有点唱未读嘅，风骚三宝系 Emily 啊，佢话想点咩点俾佢个好朋友啊玲玲听嘅，因为咧希望佢今日手术咧顺利，同埋咧希望佢工作咧喺工作上咧佢喺工作方面都系顺利啦，唔好咧你。其他人点讲啦？ Okay. 新工咧要开开心心啊！咁啊，多谢我哋嘅，祝大家身体健康。 Michael Mac 都话啦，系啊，祝你哋身体健康啊，风骚三宝。佢话多谢你日日咧带俾咁多欢笑啊，同埋资讯俾佢哋。佢话咧今日咧系我嘅教会啊 Chris 啊传道嘅生日啦，祝啊 Chris 咧传道生日快乐，求祈求天父咧看顾佢嘅妻子 Kathy 嘅健康啦。咁啊，佢喺度咧，因为系一个抗癌之路咧，希望可以陪到佢啊，希望佢加油啦。 喂，我仲有一个 Patrick。Patrick 好快啊！佢话咧祝我外甥仔啊新工作顺利，因为咧系佢人生第一份工作，要俾心机工作啊！呢个系 Patrick 嘅点唱。 系啊，咁我哋最尾再听到个听众电话啦，你系边个？ 系，你好啊，点称呼啊？ 喂，我系陈太啊。 陈太，哎呀，做乜唔打？ 你 咁耐唔打电话嚟啊，陈太？ 系啊，我第一次打嚟 嘅。你有咩点唱啊？ 我今个月18号，我老豆93岁生日。 哇！恭喜恭喜， 好犀利啊！ 今个月30号，我个细孙仔5岁生日。 哇！细孙仔5岁， 系啦系啦，细孙仔5岁。 细孙仔叫， 我中意听你哋嘅节目。 细孙仔叫你爸爸做乜嘢啊？真系 咪咩咯？ 老豆咯。 唔系细孙叫你爸爸 喎、哦，太公 系啊， 太公啊， 太公啊， 有猪肉分啊，好啊，系咪咁噶？ 啊、我细孙仔叫做陈家乐啊， 哦，陈家乐、 哦，好名 系啊， 肥仔嚟啊，肥嘟嘟啊， 哎呀，好得意啊，咁、啊，开开心心食一餐咁 啊，系啊，祝佢祝我老豆身体健康啦、啊，老如重拍啦、 啊，系、 嗯， 我孙仔又健健康康啦、啊，开开心心啦、 啊，你自己都系啊， 可唔可以同佢出嚟食饭啊？ 哦，book 咗地方啊， 啊 book 咗地方啊，真、哦、好啦、啊， 年年都同佢做生日啫， 一定要啊， 好好啊，真系， 系啊，咁啊祝啊太公啦吓， 93岁， 系啊系啊， 系啊， 生日快乐，系啊，老如重拍， 老如重拍， 多谢晒三位， 你自己都要身 体健康，系啊，好啦， 系咪啊，够钟嘛， 系啊系啊，你得闲再打上嚟吓，好，拜 拜，好，下次有机会再打上嚟， 冇问题，多谢你，拜 拜，拜拜。 系啦，嗱，仲有啲点唱咧，嗱，今日咧就有啲同事啊 ，last day 啊，咁啊阿 Miu 啦，咁啊即系佢就 last day 啦。 哦 ，Miu 姐啊？ 唔系 Miu 姐啊，系啊，有个同事阿 Miu， 系啦，咁啊佢 last day， 咁啊跟住佢都会有一啲唔同嘅生活噶啦吓。咁啊，另外咧，其实下个礼拜一咧，咁亦都有咧，即系我哋头条嘅监制咧阿 Ling 咧，咁啊佢亦都 last day 啦。咁啊，所以咧亦都要咧，即系同佢哋咧就送上祝福嘅。咁我相信好多人咧喺呢段时间咧都会有好多啊离离合合啊聚聚散散。咁样，咁啊喺呢度咧就送呢只歌啊！哇，呢只好嘢嚟噶！ 咩好嘢啊？ 哇， 明火烧圆明园啊！ 好潇洒噶呢只歌， 潇洒找一回啊！ 系啊，楚留香啊！我特别咧好中意里边有啲歌词就系、是、聚散匆匆莫牵挂，真系啊！ 好啦， 湖海使我胸襟。河山飘我影中，云彩挥去如向不去，赢得一身清风。尘沾不上心家，情牵不到此心中。来得安去也惬意，人生又说苦痛，聚散匆匆莫牵挂，未记风波风英雄勇，就让浮名轻抛烟火。相送啊，独行不必相送。曾志不上心。 郑少秋嘅楚留香啊吓，咁啊结束节目之前，哇犀利啊！继续酷热天气警告，继续雷暴警告到2:30，亦都系屯门雨势特别大啊，录得超过70毫米大雨啦。 系啊，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6%啊。 33度。 Yeah， 好啦，下礼拜见。 拜拜。 拜拜。